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大埔前日爆咸水管，导致煤气管网破裂同入水，要暂停煤气供应，近万个住户受影响。到了昨晚已经有大约9000户恢复供气，由于清理沙石有困难，煤气公司一再推迟恢复供气的时间，预计到今日中午之前先可以全面恢复供气。大埔的宝马山、油盐山庄和龙城堡部分的住户恢复煤气的时间会较迟，而昨日下午过后，区内全部商户已经恢复煤气供应。煤气公司话，暂时未有住户或者商户要求就今次的事故赔偿。本港今日可以睇到罕见的天文现象金星凌日，咁即系金星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穿过。太空馆馆长陈纪鸿话，金星凌日由朝早6:12开始，到中午的12:49结束。咁期间会见到金星好似一个嘅黑点喺太阳表面由左至右横过，用望远镜睇仲可能睇到金星嘅大气层，咁同埋令太阳出现水滴嘅效果。佢话应该用专用嘅太阳类镜或者系望远镜睇金星凌日，咁就唔会伤眼。太空馆会在星光大道放置望远镜，天文台亦都会在网上直播整个的过程。广东省农业厅深夜公布，本港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两岁男童所到过的广州海珠区江南东综合的市场有一个的鸭样本对 H5 禽流感病毒呈阳性的反应。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就话，基因测试结果是显示男童感染的病毒没有任何的基因变异，通常只会在禽鸟之间传播，不会传给人。美股是反复靠稳，美国的服务业数据有改善，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127点，升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78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7点，收报1,285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其中英国继续是假期，股市是优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除了局部地区有骤雨，大致是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是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弦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00-10:00，数码大家台。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今日的梁振英一定以为自己就是唐三藏，步步艰难，咁多妖魔鬼怪阻头阻势，妨碍他的大事业。初唐时候，太宗命三藏法师到天竺取经，由长安出发，经过大沙漠、千山万水，完成使命。这段历史经过吴承恩的想象发挥，写成小说《西游记》，脍炙人口，中国无人不识。梁振英土共当家，雄心万丈，准备在香港大显身手。他以为香港人经过董建华的懵懂无能、曾荫权的贪争枉法， 应该渴望佢呢位只为穷人毫不为己嘅红军入城先啱啊！点知大军未动，但系佢嘅五司十四局改组已经俾舆论同立法会搞到焦头烂额。梁振英从政30年，从来都系坐喺司机位旁边，指指点点，貌似高深莫测，但系从来未正式揸过太盘，踩过油门。他要所有人都配合他的要求，跟从他的步伐，实践他的理想，任何人提问质疑都是别有用心的妖魔鬼怪。西游记里面的唐三藏从无这种想法，伴他同行的三名弟子，一位是本领通天桀骜难驯的孙悟空，一位是贪杯好色屡屡闯祸的猪八戒，同一位毫无主见只识抬着两箱行李的沙僧。他无怨无悔地一步一步向目标前进。吴承恩用隐喻手法讲出做大学问大事业的秘诀，唐僧四师徒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我们心灵跳跃难顺，似孙悟空一个筋斗109000里，但是欲念又前身，似猪八戒饮食男女样样都好，仲有呢个臭皮囊就似沙僧，一时跟住大师兄，一时跟住二师兄，毫无主意。咁嘅组合可以成就乜嘢事业学问呢？幸好我哋有唐三藏一样嘅理性意志，收服孙悟空嘅心猿意马，压住猪八戒嘅欲火焚身，指挥沙僧呢个身体一步一步摸考艰难，都用意志嚟克服，成就事业。冇捷径可走，必会遇上千万艰难，呢个就系《西游记》嘅秘诀。梁振英团队，你哋究竟明唔明白呢？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啊。 系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嘅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噶。而且津贴的入息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了。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 查询热线2717-1771。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替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 关于六四的事呢，最近都讲了很多，今天没有补充了。 梁振英，你良知何在？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又开始了我们这个数码电台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好多人问郑家富去了哪里，第一郑家富呢就是主持这个夜晚黑5点到8点的 十级自由风， 还有逢礼拜六呢就主持这个风波里的茶杯的，到时就拍住我和林毓华，一就拍住我啦。但是呢郑家富呢排唔见咗，咁好多人担心又走咗去边呢有咩事发生呢是咪又要走去做录音节目呢？咁肯定系啦。 咪政治敏感啊，你可能惊唔知。 系咪六四政治敏感避咗呢？咁乜都唔系呢排呢好多人呢都系因为啲仔女毕业。 系。 个个鸡飞狗走。咁 郑 家富咧就去咗英国， 学校系嘛？ 系去咗英国，咁就会喺12号翻嚟主持节目。 系 12号咧就会重新主持，即系归队啊！重 新香港啲教育唔系搞得好好嘅，点解所有啲名人嗰啲仔都其实唔系香港读书嘅？ 唔系名人啊，好多公务员都系。 唔系你啊，你系名人啦，郑家富名人啦，系 咪？好多基层人都系，咁呢个已经 所以，如果为咗要做名人咧，一定唔可以俾仔女喺香港读书嘅。 出去读书， 如果唔系你卡士好低嘅。 咁又唔系，我都识好多人啲仔女喺香港读书嘅。因为点解？ 嗰啲咪唔系名人咯？ 唔系，所以叫仔咧，又系咧，呢啲叫做咩？孤陋寡闻，有两科咧，你一定要留喺香港读嘅。 外国教育， 一科咧就系医科，一科咧就是法律。 因为点 解 呢两科呢因为嗰个业界嘅保护。 是啊因为你掉到嗰阵呢香港做唔到医生。 我有好多朋友啲细佬哥呢好叻嘅即係讲都系你话你所谓嗰啲名人啦或者达官贵人啦佢啲仔女呢可以去到美国啲长青藤大学或者去英国剑桥牛津都唔去。留返港大读法律或者 做医生㗎嘛。 法律都要。 医生去搵啊。 法律都要。 你做呢个妇科医生而家系星球人嚟嘅知唔知一个礼拜搵得球喎去边搵啊。 喂。 好啊做基金经理啊。 因为梁振英喝一声话啲私家医院唔准收伤非之后呢你知唔知嗰四幅地啊政府咪有四幅地。 咪即刻唔要。 做起私家医院嘅。咁咪先攞两幅出嚟竞投㗎嘛。 咁唔紧要啊。 四月截止 好就。梁振英会改口㗎。你迟啲 就 改口㗎。 你即刻褪态啊。嗱呢个问题啦咪好紧要啊。唔系开玩笑。你讲咗呢一句改口就好紧要啦。嗱。 喂改口習慣嚟㗎呢佢 唔系。唔系啊。呢个牵涉到一个咩问题呢嗱而家本来有啲国际嘅集团呢本来我只係我知呀、即係我已经暗春呀我又唔係医疗界啲人。我呢起码知道新加坡本来有集团要嚟竞投㗎。大陆又有㗎喺北京嗰啲集团又想嚟竞投㗎。而家褪态啦。嗱、如果有人接近梁振英嘅而梁振英走出嚟出口述话私家医院唔准收伤费而令到呢啲国际集团本来嚟香港竞投私家医院而却步嘅话呢、而佢啲老友记攞到嘅话呢嗱呢、这个就好大问题啦。嗱而家知道呢陈志思又要准备投啦。仲有高永文呢就嚟做局长嗰个啦。 喂做局长仲可以投呢啲 唔系喎佢已经有个组织喎佢有个组织同Jack Su,同埋啊，方俊新已经整咗个集团咧，投紧医院噶啦，准备经营嘅圣母医院噶。 唔系我怀疑系巧啊，你喝停咗嗰啲啊，等佢唔投资，跟住自己又走，即系走去。 唔系呢个系好严重噶，呢、个一定要监察住噶。嗱，你 但系点解咧？系挂咗嗰个唔系有规定话嗰个系生细路嗰个业务系有规限噶嘛？ 唔系啊，林毓华 几多噶嘛？ 唔系啊，林毓华，我话俾你一样嘢好简单嘅啫。而家喝住啦，第一佢未登天子为先自杀人，都呢样嘢唔好讲啦。第一样嘢佢而家走出嚟喝一喝咧，佢系为呢个民望工程嚟噶嘛？佢一上任第一样嘢喝咗就话啊停双飞啊，咁即刻咧佢民望就升啦嘛。喂，但系到时佢系做唔到嘅，大家好多人而家都知道佢做唔到，点解做唔到咧？第一，佢话咧唔俾嗰啲双飞啲仔女喺香港出世都攞呢个出世纸， 嗯， 啊，跟住又攞出身份证， 系。 嗱呢样嘢已经行唔通啦，因为呢样嘢咧牵涉到基本法 嘅。我有个问题啦，梁振英嘅强项其实唔系医疗啊嘛，佢强项系呢个土地同埋房屋政策。 佢冇强项嘅，对唔住， 你已经 佢冇样嘢点啊？ 唔系， 你知唔知佢选举嗰阵时嗱，嗰阵时佢就未做特首啊，仲系一赔九啊九啊。 你俾我问埋先 啊， 大伯。 我话俾你，我讲埋俾你听，一赔九啊九啦，又话讲俾你听啦。嗰阵时你知道同商界啲关系唔系咁好噶，你知唔知地产商批佢啊？喂，呢个 sales 嚟嘅啫，卖楼嘅啫， 唔系啊，就咁讲，因为好多市民咧有期望啊嘛，即系觉得即系梁振英上台会解决呢个房屋同土地问题啊嘛。但系点解你谂下而家虽然未上任啊，近期啲楼价到而家嚟讲啦，今年咧升咗7%啊，咁又唔见佢就楼价讲嘢。 你以前住嗰度啊？ 啊， 礼港城啊，破万啦，今日已经 系啊， 啊， 咁咪咯，咁点解就楼价又唔见啦？梁振英喝停佢。喝停楼价咧？ 你真系叫施永青去管房屋一样咁荒谬嘅嘢，都系 sales 嚟嘅。 施永青唔同，施永青永远都话楼价好噶啦，永远都 唔系啊，都系一样嘅，都系卖楼噶。不过一个高级啲，一个低级啲。施永青都好似有啲人都出嚟话卖楼，一个有牌，一个冇牌啫嘛。一个叫做测量师，一个就叫做啊地踎铺嘅卖楼嘅都有牌。 九十年代测量师唔系做测量啊， 不两个都有牌，不过一个牌值钱啲，一个牌咧就系人都攞 唔到食 嘅啫。 老友啊，唔系啊，因为喺八九十年代里边测量师搵唔到食噶啦。我老友梁锦豪嗰阵就测量师嚟嘅，佢同阿梁振英系同级嘅，一齐出道啊，明唔明？嗰阵时已经系靠卖楼嘅，因为你做个测量得千零蚊嘅咋。 一个就吓俾阿呢个阿肥鹏，再加埋风水诊送咗入赤柱。 佢自己蠢啫，即系佢又唔听我讲，唔系即系如果嗰阵时学阿黄义云，即系一退一步咁咪掂咯，系咪先？ 系退一步海阔天空，仲有一个叫包磊 啊， 渣甸大班都系退一步。 系咯， 当年就话要搞政改，唉，所以呢啲咧又系历史，历史就好多嘢讲嘅，有排讲。不过问题就话真系而家市民要监察住几样嘢嘅。 第一就是私家医院那里。如果将来梁振英不是将来讲了二十几天，我现在还有二十五天。 是二十五天。 喂，如果将来啊这二十五天后梁振英啊五条C十四局上了任之后呢，而私家医院他曾经出来啊大咩大声嗌啊托停了双飞，到时呢哦，原来呢第一唔可以呢干预私家医院呢修正嘅。第二又发现唔俾出世纸呢要释法嘅或者修改基本法嘅。喂，嗰陣时呢就同你算账啦，嗰陣时睇下呢边个投咗呢个私家医院啦。啊，你而家搞到。 你唔可以喝停人哋收呢、這个即係双飞啦，即係。 喂，如果有个大老婆走入嚟医院啦，唔好讲私家医院。 你可 公立医院都话唔收唔得。 你可唔可以喝停地产商唔准卖楼啊？我又唔信可以啊！真系，即系你乡下一个法治制度嚟噶嘛，大佬啊！你点可以喝停唔准人卖楼啫？咁我开间私家医院里边收人生仔，点会唔得啫？ 唔系佢喺嗰个今次申请嗰个系有规定，系个业务唔可以多嘅几百分比咁有。 你新牌先系啫嘛， 新牌新牌， 我旧牌喎， 旧牌梗系唔可以。 我做开点解唔可以？ 都有啲咧批地条款啊，诸如此类好多嘢咧。 唔系你可以喺行政就整蛊人得， 怕官最怕管。嗱，譬如日日派人嚟查呢间医院查牌得嘛？医院可以查牌嘅，知唔知啊？ 我知。 卫生署可以日日去查牌。 喂，咁嘅管理方法同呢个警务处管嘢总会一样 啊？系啊，日日嚟着灯都得噶嘛？ 即系理论上你。 查身份证 系有权开档做生意，不过问题咧，你系走去用查牌嘅方式咧，搞到人做唔到生意咁啫，即系买你怕咁啫嘛。咁啊，变咗呢个唔系一个正道嘅方法嚟，咁呢个唔系。 嗱，有单嘢咧，今日就嗱，我最叻噶啦，我都算不呢啲叻咧，就赢咗冇乜着数啦。话俾你听，我一早话当呢个有线走出嚟话我唔要嗰个牌啦，佢哋唔认嘅，梗系佢哋唔认嘅。呢、這个我嘅分析咧，我就话同呢个啊海运大厦续租约。是有关联的。嗱，咁证明即刻我哋啲已经验证 了。但係抵呀，即係唔干净，即係 几时讲我话唔要个 牌。七十几亿咗。 喂，佢我申请一个牌，跟住话喝停，政府你唔好搞住，停一停。停一停，再做咨询先，咨询乜嘢啫？咁即係话唔要，咁即係附和有呢个无线，再附和埋呢个啊 ,ATV 囉。 呢个系你讲嘅啫，佢冇讲过。阿吴天浩都出嚟讲话，唔系唔系嗰个意思啊！ 林忠华，第一你有利益申报，如果你有，你要申报。第二样嘢咧， 佢又冇，佢唔系有 先。正有，我真系有佢嘅帮 电台兼职。 我觉得佢一直突然间咧，好喐紧，我就惊噶啦。林忠华喐紧，我知道有。 佢影视界啊嘛，影视界系咁啊，即系梗系注重。 如果你问我嘅申报，你话我系香港电视专业协会嘅副主席， 唔系呢样嘢。我即系我话见到你啲表情喺喐紧咧，我就觉得你无端端帮有线喐紧做咩？ 唔系，我咪帮佢。 嗱，我已经话 希望多啲电视。节目睇大佬， 嗱佢根本就系唔啱。初政府系要发呢个啊三个牌， 系 佢自己走去申请噶嘛，使好多钱噶嘛，已经计晒数噶嘛。你做过电视啊？你申请个牌照啊？你最巴闭啦，又讲下林忠华啲巴闭嘢啊。当年 街市啊，当年 唔系佢嗰啲就巴闭啦，即系嗱，又讲嗰啲。 呢个资深成名系街市六分子嚟噶嘛？ 六分子，但系佢最威， 同阿梁淑仪齐名噶，好犀利。 你知唔知佢当年啊？林忠华。好后生啊，已经喺亚视执揸 fit 噶啦，即系讲执笠亚视揸 fit 噶啦，大佬啊， 的啊啲亚视 高级做咩叫助理做副总裁啊，好巴闭， 助理总监咁嘅副总裁， 嗰啲叫 一叫中文台啊，大佬呢啲叫 好威噶啦，跟嘅啫，嗰时人当你好威噶， 梗唔系啦， 跟威不嬲威，佢知道搜集咯， 跟住咧呢条友咧就走去帮和记申请有线电视牌，佢做咗好多嘢，跟住啊卫星电视乜都做过噶啦，唔好讲啦。林忠华，我讲林忠华喐紧我仲喐紧。嗱，呢啲净系做戏啊！林忠华你要明啊，即系你成日唔好咁老实先得噶。嗱，亚视 唔系嗱，做戏最终都系咁要唔要个牌先？ 佢系 如果你问我啊，佢要个， 佢梗系要啊，但系佢要出嚟表态啊嘛，出嚟帮政府啊嘛，即系唔系帮政府，系帮政府开脱。点解唔发个牌啊嘛？即系话嗱，第一两个现有嘅牌照持有人有无线同埋亚视。就打官司，就话咧，我哋咧反对发新牌，因为咧电视业咧潭死水，啊多只香炉多只鬼已经大镬噶啦，冇生意噶，你仲发多三个牌咧，即系想咧啊恶性竞争，跟住咧就执笠，嗱呢个就个理由啊嘛，跟住咧都唔够，都唔够啊，你唔明喺政治上唔够，嗱你人哋梗系话你系既得利益者啊嘛，你梗系反对新牌啦，多只香炉多只鬼啦，啱啊？ 好啦，咁你一定要揾到一个申请人出嚟，咁最有说服力啦。嗱、 嗯， 咁你真系叫王维基，王维基梗系坐你债起大佬，哇！我成副身家抌落去啊，你走去叫捞，你知啊，阿小超。啊，好独立噶嘛，唔系咁容易喝到佢噶嘛， 老豆都叫唔到佢 啊！ 你边你真系喝佢，有冇搞错？ 老豆叫到啦，而家俾啲 钱有一个叫有一个叫吴光正噶嘛？ 啊， 喂，吴光正喺大陆好多生意，呢、這个第一、嗯、都唔紧要，我都唔惊。但最紧要咧，我而家俾佢链住啊嘛，就系、是、呢个海运大厦。大佬啊，海运一年啊收租收几多百亿嘅、 嗯， 大佬系旗舰嚟噶，你唔续租约俾我大镬啦！ 喂，而家叻啊，补地价好少啊，79亿廿一年， 咁所以 咧， 佢要咪先讲个因先，即系我哋叫做咩有因有果啊嘛，话黄飞鸿嗰个叫做，我哋个黄师傅都叫咩前因后果啊嘛，咁啊咪拱咗吴光正出嚟做烂头卒咯，嗱好简单嘅，你有线嗱，我系申请人，我都好公道，停一停，停一停，佢冇话唔要，嗱你又讲得啱， 系咯， 停一停，但个背后喂。The writing is on the wall, OK? 吓、啊，即系已经写咗喺埲墙度噶啦。喂，停一停，佢最好笑嗰个借口系笑到我嗰日跌咗落地啊！ 嗯， 你停一停，一系就话唔要，佢又唔够胆话唔要，一系佢又想要啊嘛。 吓 吓，咁佢就话帮到尽噶啦，呢啲叫做，唉，再咨询过啦，咨询乜嘢啫，大佬啊！ 喂，态度好啊， 咁啊，态度好咯， 平咪 咁啊，而家咪亿你咯，一亿亿你几百亿咯，嗱，好简单嘅，而家79亿，嗱、嗯，大话怕计数。79亿续21年，每年咧就3亿8千万， 三亿八千万 一年租金啊，当你分21年啊嘛，你知唔知如果分摊咗咧，每个月每尺租系几多钱咧？系47蚊，47.6元。 哇！喺广东道租唔到啊！ 喂，而家系收紧100几200蚊一尺，广东道而家卖紧20几万一尺嗰啲铺位，但系呢条数系假嘅。表面睇咋啦，嗱，你表面睇啊，仲未计好多数噶。第一，俾佢增加楼面。如果从个增加楼面嗰度计咧，就有人同佢计咗35蚊。嗱，经济日报计咗35蚊，但系35蚊仲未完，仲未计码头收入、泊船嘅收入。你知唔知泊架船埋去收好贵噶？啊，嗱，所以咧，嗰条数咧吓死你。如果你咁样计落去咧，计晒所有界外利益啊！分分钟咧就20多蚊尺，20多蚊尺啊！你而家数码港租铺头啊，冇鬼影都冇，只都租唔到啊，大佬。 仲有你知唔知而家喺呢个海港城咧，即系好多租户咧系冇咗个厕所咁啫。 喂，好简单， 收 翻个 厕所，即系去用公家嘅厕所，咁、那个厕所又将来咧就变成咪即系租埋一份咯。 我话俾你一样嘢啦，嗱你所以嗱，我一阵先讲啊，但 Q 仔女一讲，唉，讲先啦，讲埋呢样嘢啦。嗱，我要解释俾 Q 仔听 ，Q 仔正话话咧，啊，究竟而家啲传媒点样帮啊梁振英啊嘛？嗱，帮梁振英帮得最叻嘅，最高嘅，嗱有高有低嘅，有啲打锣打鼓，你嗰啲文汇大公，你系人都知你作住额头系， 咁我话公益报 嚟 噶 嘛，有啲。好高明啊！明报最高明、 啊， 高明唔 系 升到 咩？ 今日就喐九速，话官商勾结，佢闹车任权啊嘛！嗱、 啊， 你仲有几？你仲有？你仲有冇？嗰廿几日货仔，你搞掂呢单嘢先？嗱、啊，我问你一样嘢，较早之前大家都记得噶，曾几何时，机管局嘅行政总裁阿许汉仲续约，咁啊梁有报纸走出嚟话梁振英干预，梁振英出嚟话。你知唔知佢个约系出年四月先开始噶、 嗯？ 跟住续5年，系我任内噶，我家有权管啦、 嗯。 我问你啊，21年，你真任权？你话你想续租约俾九仓嘛？你想勾结啊嘛？你想攞只数嘛？你续约廿五日咯。 嗯， 你有权续约廿五日，都唔关你小明做。 因为唔系我要搏下你，即系为咗搏而搏。调翻转，我话明报咧，其实帮阿曾荫权。 解唔系帮曾荫权 啊？系因为全世界叫佢辞职啊嘛，嗰廿几日都唔俾佢做啊嘛，咁佢叫佢执埋个手尾，佢同王国兴嘅讲法一样啊，叫佢执埋呢个手尾先，咁即系唔使辞职咯。 辞职唔紧要，我啲小事啊，曾荫权辞职已经对任何人嚟讲系冇利益噶。而家最紧要就话帮阿梁振英搞掂咗先。嗱，咁啊变咗，如果今次唔续租约，等阿梁振英7月1号之后先续咧，咁啊赖咗。 官商勾结啦、即系数啊，就全部入晒梁振英数嘛，所以明报最出名啊。 唔系，你冇睇啦， 即系借阿多伦嘅手咧，就去派啲好嘢。 佢而家就喐咗佢先，嗱呢啲叫官商勾结，呢啲咧就曾荫权年代搞出嚟嘅嘢，同阿梁振英系冇关系嘅。所以衰嘢咧就唔该你呢廿五日做晒佢，即系等于黄国兴讲嘅一样啊。唔该你做晒所有衰嘢呢廿五日 ，OK？ 最好啊拉人封，最好如果够时间咧立埋啊23条添。如果够时间啊，做埋晒所有嘢添，啊，最好封晒电台仲好。哈哈 ，Q 妻趁你未走啊，你系我哋嘅呢个叫做大声台或者咩呢个叫 DBC 嘅财 大钱台， 系你系我哋 DBC 嘅财经总 编 辑。 你就讲九仓啊，九仓你股票买即系买得过， 梗系买得过啦。点 解你 知 九仓 现 在都好少啫？ 你知九仓系几多现金啊？350多亿噶， 唔系咁佢个基零咧，而家就高咗噶啦，去到30几%噶啦。但系呢个就湿碎啦，而家借钱，喂利息又低， 唔系佢现金好多啊，九仓有好多现金 嘅。买得过啦，总之 即系股票，咁你加上咗大陆冧啦。 但系如果琴日买咧， 唔系进取，你唔知佢同阿陈继宗做同一样嘢嘅。而家就等大陆啲人打电话俾佢，因为大陆嗰啲地产迟早冧晒噶嘛，咁咪收晒啲平地咯。 好啦，而家问阿 Q 仔啦，讲翻 iBond 先啦，讲两句啦，点解要申请？iBond 系乜嘢？等你解释下。 iBond 其实好简单啫。 有啲人咧，我哋大声台啲听众唔系个个听大钱台噶嘛。你 好简单，四个字解释晒啊！呢个系属于富贵中援。 嗱，咁啊，继续讲啦。 即系咧，总之你有10000蚊咧，攞去申请咧，而家有身份证咧，实俾你嘅，即系攞申。 即系基本上 一定 有一手。 基本一定有一手噶啦。 即系一手就10000。 一手10000。 一个单位10000。 咁应该咧就系一上咧，我估计咧就系应该即系点都去到，譬如。100蚊嘅票面值去到105度啦，即系执5蚊啦，系咪先？咁10000蚊就执翻500蚊咯。 即系唔使顶头锤。 你等耐啲咧，你顶头锤都冇用嘅，即系佢唔会俾晒你。 唔系啊，而家有钱佬个个话去顶头锤。 系，如果你系即系当年一路 大包围啊， 刘联同申请呢个友邦保险咧，搵两老朋友顶晒头锤咁样收晒，呢啲唔系呢啲政府系自在派米啫嘛，系咪？即系呢度安抚民 情。即系唔好啊，顶头锤嘅。咁我见我睇啲财经报纸个个话去顶头锤。 诶，咁我想博多啲啫。唔系而家 即系可以博多啲。 我喺证券行都话，即系免费有20万孖展系唔使手续费又唔。 即系个个都可以顶头锤啦，你顶自己嘅头锤啦。有啲顶波仔，有啲顶大波嘅。呢个世界就咁简单。 总之你佢实派俾你啊，总之你有10000蚊。但 系即系总之一手实有， 实有噶， 一手 咁咪攞咗几百蚊咯。喂，弥补翻你嘅损失，你知唔知啊？今年嘅强积金啊，我哋已经 蚀咗9000蚊， 系蚀咗9000蚊， 每个人蚀9000， 因为每人俾紧几百蚊你啫嘛。如果你揸耐啲啦，揸得3年啦， 即系零头嚟， 可能有8-9百蚊啦，即系揸耐啲就8-9百蚊咯。 我点解陈家强出嚟话咧 ，iBond 唔好去第二嘅市场买咧？点解咧？ 唔系，第二市场留翻嗰啲基金买啊，嗰啲基金会买嘅。第二市场你一上嗰阵已经贵咗啦嘛，就唔系100蚊啦，10几，咁你边有息赚啫？你系赚咗几蚊息啫嘛，其实咁啊好过你。第一定期所以一定要申请呢、這个、即係你当申请中援咁申请囉、实有不过你要攞10000蚊、即係至少攞10000蚊入去咁穷人咪搵囉。 听你讲法唔使㗎嘛，你话有啲证券行 咁係咁唔係个人有证券行户口㗎嘛、即係咁讲㗎嘛。即係你可以喺普通银行去即係去 咁即係而家点解而家你叫所有人呢如果有10000蚊呢 即係如果你有钱 有身份证呢 咁 就去申请。 攞埋嗰几百蚊囉。 咁攞几百蚊。 有几百蚊俾你执冇你又唔执㗎嘛。 啊、 有 Jackson 冇理由唔要，政府有 Jackson 俾你。 咁大家听到啦，咁啊 Q 仔如果想继续听， 即 系当 然有啲人即系连几百蚊都唔想要。 Q 仔你一阵揾埋谭兆庆继续分析下呢个九仓，点解要买九仓？ 我哋琴日已经讲咗噶啦。 如果要买咧，如果要买九仓咧，即系话俾你听咧，今次呢个续租约咧系有 Jackson。 哦，梗系 就咁简单啦。 喂，79亿续21年喎，几抵啫？ 喂，我计咗有啲人唔明嘅，你讲79亿好似好多钱啊，但我哋话俾人听系。摊开条数，可能20多蚊一尺啊！喂，20多蚊尺，我出嚟挤嘢我都挤啊！ 你知唔知而家 有冷气啊，有保安啊，大佬，交通方便，我嚟挤嘢够过瘾啦！你俾我啊，我做生意，如果20几蚊租俾我啦，如果九仓20几蚊租个铺俾我，我即刻去租，租1000尺，我整个客厅喺度。啊，边个老友行过尖沙咀买嘢咧？啊，得闲入嚟坐下，吹下水啊，摆低啲嘢冇乜。 大班又唔记得咗喂，人哋租俾你就有规定你点做噶嘛？ 佢唔租俾你啊！ 我租 第一， 我租咗俾你做咗听 嘅 真系。 林旭华又搞错啦！佢会唔会20几蚊租俾你先啦？唔好讲呢个问题。 唔会 啦，你俾你唔好讲佢租。 你俾200蚊租人 都 有规定 你 做咩 啊？系啊，佢都唔租俾你。 仲要你营业额会帮你分。 仲有一样嘢，好多人以为佢而家收紧100几、200蚊尺咧就。浮价嚟噶，仲要计你个生意额噶，大佬，所以话俾你听咧，而家其实咧，差唔多唔使钱攞翻嚟噶，我讲俾你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大埔前日爆含水管，导致煤气管网破裂同入水，要暂停煤气供应。近万个住户受影响，到昨晚已经有大约9000户恢复供气。由于清理沙石有困难，煤气公司一再推迟恢复供气的时间，预计到今日中午之前先可以全面恢复供气。大埔的宝马山、油盐山庄和龙城堡部分的住户恢复煤气的时间会较迟，而昨日下午过后，区内全部商户已经恢复煤气供应。煤气公司说暂时未有住户或者商户要求就今次的事故赔偿。广东省农业厅深夜公布，本港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的两岁男童所到过的广州海珠区江南东综合市场，有一个鸭样本对 H5 禽流感病毒呈阳性的反应。澳门政府表示，不排除会宣告涉及欧文龙受贿案的五幅土地批地失效。澳门运输公务司司长办公室说，政府会等法院判决确定之后，根据过往处理涉及欧文龙案批地的经验，依法跟进，尽快展开相关的程序，不排除会宣告这五幅土地转让批示无效，重申政府会严格执行法院的判决，同埋适时对外公布政府的决定。澳门当局调查指，欧文龙出任前运输公务司司长的时候，收受2000万的贿款，令到华人置业主席刘联雄和南华竹主罗杰成的公司以低价投到涉案的地皮。本港今日可以睇到罕见嘅天文现象金星凌日，即係金星喺地球同太阳之间穿过。太空馆馆长陈纪鸿话，金星凌日喺朝早嘅6:12开始，到中午12:49结束。期间会睇到金星好似一个嘅黑点喺太阳表面由左至右横过。用望远镜睇，仲可能睇到金星嘅大气层，同埋令太阳出现水滴嘅效果。太空馆会在星光大道放置望远镜，天文台都会在网上直播整个过程。美股是反复靠稳，美国服务业数据有改善，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127点，升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78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7点，收报1,285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除咗局部地区有骤雨，大致系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啦！6月6日星期三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啦。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啦，首先睇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咧，现时去到新鸿基中心噶。咁至于东区走廊落红隧有啲车龙噶，吓排翻去个顺和广场噶。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咧，去到呢个隧道出口位落湾仔唔错啊，暂时保持畅顺嗰只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啱啱出现啊！现时去到一个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6/4过之后咧，哇！呢日两日咧个阳光啊，即刻出现啦，系嘛？你今日仲有啊什么金星凌日嘅现象添啊？嗱，古时啲人就话呢个系不祥预兆，对国家统治有啲威胁。系啦，呢个就现象咧，即系好似一个鹅蛋面咁啦吓，面上面有粒墨，走下走下个粒墨就唔见咗啦。哎呀，令阿通谂起当时硬烧23条个主角啊，个粒墨又系唔见咗噶最近。喺九龙区方面啊，咁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

冇认到领会咧，佢啲屋企人咧又认到一领会啊哥， 系 点知俾你啲咁嘅郑经汉，再加埋有两个流罗啊，一个 炒咗， 一个叫长毛，一个仲未变质嘅大舅， 系 啊，当年大舅咧仲系一个啊，即系似翻个人嘅人，今时今日嘅大舅已经啊今非昔比嗱，咁啊两个撑住我，就走去反对领会上市，再加埋一个刘少兰婆婆， 嗯 啊，大佬人哋走去为咗公义， 嗯， 走去攞法援，跟住我支持去打官司，喂啲人直情咧将佢咧直情人肉搜查， 拉你添啊， 咪人肉搜查，就又话呢个阿婆癫嘅，又呢样，喂连一个八十几岁阿婆都唔放过。嗯，今时今日咧，个个就话啊，个个就话领会无良啊，领会乜领会物，嗰啲人系厚颜无耻。但系唔紧要，历史话俾大家听，尤其是今年系选举年，我而家就话俾你班政客听，而家政府咧就贱租九仓， 嗯， 即系等于贱卖资产。 嗯， 嗱，我而家就反对政府啊批呢个续租嘅租约，但系有冇反对咧？啊，已经好似倾掂咗噶啦，系咪倾掂咗咧？ 掂咗噶啦，既然到你去， 即系冇得反对。啊九龙仓琴日宣布获得政府批出海运大厦地段租约续期21年，以九仓需要补地价79亿起计，有证券商就话海运大厦估值介乎165亿到180亿，大致符合预期。我唔明嗰预期系咩预期，即系有隻数。好简单，因为我计一条数出嚟咧，好多人计咧计35蚊，啊每尺35蚊，但我计埋咗咧。计埋其他收益呢，如果拉匀计呢，係20多蚊尺嘅啫。 嗯。 我问你20多蚊尺啊，我想啲听众打电话嚟。如果海运大厦租俾你20多蚊尺，你租唔租？ 嗯。 如果海运大厦租俾你50蚊尺，你租唔租？如果海运大厦啲铺位租俾你100蚊尺，你租唔租？而家租緊俾人係讲緊700蚊㗎，租俾啲名牌。 啊。 最鹌鹑 大班啊，如果将大假定啊，即係唔俾九仓嘅时候，咁嗰啲物业使唔使顶手？ 交翻俾政府咯， 我交俾政府， 咪招标咯。嗱，有啲人又话啦，嗱呢好多呢啲，当然啦，你有咁大嘅集团，而家好难帮我讲嘢啦。又话收翻影响旅游业啊， 系 啊，船又冇得拍啊， 继续做嗰都系做啲生意，有乜影响啫？ 嗱，我又解释俾你听，嗱，所以你要听。 啊， 嗱，我就嗱，有啲人咧就话，如果续唔到租约咧，啲船又要拍去货柜码头，嗱，呢个就揾笨嘅。嗱，我第一吉爆督爆都揾笨嘅先。嗰个政府收翻。码头可以照拍噶嘛？ 系咯，冇问题噶。 铺头可能有问题， 嗯， 因为咧嗰、那个问题咧，你就牵涉到一啲谈判啦。 嗯， 我唔知道当年嘅租约收翻，我未做调查 啊， 因为啲鹌鹑立法会员去做啱噶啦。 嗯， 嗱，如果收翻，可能佢需要 make good 嘅。 嗯， 所谓 make good 咧，我就拆翻烂晒啲嘢， 嗯， 还原翻当日， 系 即系俾翻个空壳你，咁可能咧就搞几年。 系 嗱，你知啊，拆晒成个海运大厦啲铺。啊，赶走晒啲客，可能啊，跟住咧就要重新招租、重新装修，可能搞你几年。嗱，呢个就可能有影响。 系， 嗱呢个亦都系。 喂，咁嗰啲租约佢系点样计嘅咧？会唔会系已经系？ 唔系噶，租约入边签嗰阵时，而家你好多林毓华呢排少去租楼啊。如果你而家租写字楼，或者租工厂大厦，尤其是工厂大厦，你嗰个租约一定话咧有个条款就话咧随时收翻， 嗱， 准6个月通知。 啊， 两个原因，一个重建。 嗯， 一个咧可能咧我就卖俾人。 嗯， 你而家租写字楼大厦好大镬噶，如果唔系同大发展商租， 嗯， 啊，如果你租嗰啲啊个体户嗰啲写字楼咧， 单栋式嗰啲， 佢单唔系个体户啊，即系拆散咗嗰啲，譬如金钟都大噶，都拆散咗噶。 嗯， 佢咧租约嗰阵时同你签咧，佢有个租约条款，其中就话我要6个月咧随时可以收翻通知你，因为我可能卖俾人。 系 啊，咁如果你租和记大厦咧，嗱，你以前喺嗰度翻工噶啦。 嗯。 而家又系有个条款噶，因为讲明随时拆噶，有6个月话俾你听噶，重建噶，所以有啲嘢你又唔知啊，林毓华嗱，所以咧我哋不如咧揾啲立法会议员 系 啊，倾下呢个啊贱租嘅问题啊， 系 啊，咁我最好啦，一个有个鹌鹑已经走咗出嚟嘈冤巴闭噶啦，嗰、那个就叫陶谨申啊，咁我哋揾阿陶谨申讲下咯，嗱、 嗯， 第一佢要翻嬲，如果唔续租俾佢啊，有咩后果？ 嗯、 第二。而家仲可唔可以阻佢租物啊？呢个贱卖资产啊！喂，呢个叫贱租啊！ 系 喂，而家讲紧广东道一个铺位嗰阵时话卖10万蚊一尺咧，已经个个哇哇声。而家讲紧年几前啊，我记得记忆所及啦 吓。 喂，而家我谂分分钟，如果要买个铺位喺广东道咧， 系 20万一尺啊！ 你讲嘅系海运大厦嘅。 对面街 吓，廿万一尺啊！嗰啲铺位，我谂起码而家要去到廿万一尺噶。啊，租金啊，讲紧咧冇二三百蚊，你唔使谂。OK， 咁而家咁讲咧，你冇可能廿几蚊续租九仓啊，续租呢个海运大厦俾九仓噶嘛？喂，廿几蚊系好离谱噶。嗱，你话如果佢要补二百亿，咁我条气都顺啲。你话你补得五六十蚊咧？ 系， 喂，咁仲有啲睇头。喂，而家你大佬太平， 即系而家俾个零头啫，而家吓，即系七百九十。 我都话俾你听，真系如果你话俾人听五廿蚊尺租海运大厦、啊，可以搞个大抽奖噶。 系， 我话俾全香港人都会落飞啊。 嗯， 喂，边个唔想喺海运大厦开间铺啫？明知道喺嗰度如果五廿蚊租到个铺，我包你赚啊！林英华卖乜都赚啊！ 啊 ，OK， 就咁讲完咯，咁简单咯。咁而家系贱租咁，而家系。 咁我应该地政总署咁应该都系阿林郑月娥局长个， 咁又系好打得咯，啊好打得嘅，专同啲地产商勾结噶、 啊。 你谂下个九成强拍，啊九登，啊亚街路街个总部起楼、 嗯， 啊而家拆政府总部，喂，全部都好打得搞出嚟噶。啊跟住新界啲村屋啊可以起半层天台屋，喂好多啲而家新界佬唔骚佢啊， 嗯， 有你又好厌啊，得乜我唔去，我就系唔去，我臭吃佢话。嗱，林郑月娥好打得，曾经讲过佢喺任内搞掂呢单嘢噶，你点搞？而家仲有廿几日 啊！ 啊，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嘅感冒成因系咩呢？啊，曾医师， 站喺我哋中医嘅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系六阳啦，或者系戾气，戾气系讲流行嘅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我替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二十三年的坚持。 关于六四嘅事呢，最近都讲咗好多，今日冇补充啦。 梁振英，你良知何在？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八点十七分，林毓华，我都渣，我都孤陋寡闻，我成日闹你乡下佬，而家发现我真系乡下佬。 点啊？ 啊！仲要扮，仲要鹌鹑扮麻英，我以为自己好叻啦。 你系啊？ 喂，大佬啊！根据市场人士透露啊，尖沙咀广东道铺位嘅租务涉及物业咧，啊，其中一个物业咧，五廿四号到六十六号地下 A 铺，啊，面积几多咧？一千二百尺。 嗯。 嗱，一千二百尺，我话俾你听，一定系抽水嘅、 啊， 一定唔系一千二百尺嘅，有得八百尺俾你，你够运啦，租铺头。月租几多钱啊？二百万。 啊， 如果用1200尺计咧，每一尺咧系1666蚊租，而家廿几蚊租，仲要租个仲靓啲嘅铺位，所有啲铺位俾海运大厦，喂，零头都去唔到啊，1666啊，零头啊，六啊六蚊啊，啊，大佬你我问你啊，啊，另外咧，啊，附近啲铺位咧，啊，拿埋咧都系千几蚊一尺嘅，有个铺位仲犀利，2750蚊尺。啊！佢有间钟表品牌，希望喺广东道落户，开出每个月330万咧，抢正话嗰个铺啊！啊，喂，大佬啊，尺价去到咧2750蚊，贵绝全香港啊！我问你啊，2750蚊，一尺，一尺系得八寸嘅啫，系讲紧2750蚊。嗱，你同政府补地价，讲紧79亿咧，就实用面积嚟嘅。哇，咁你越计呢婆拉數呢讲緊可能十几蚊尺。喂，大佬真係租嚟做劏都抵呀，大佬劏房都抵啦。还要工厂大厦都有人劏房走去住呀，不如咁啦，我同你林毓华，如果廿零蚊尺嘅，我同你租咗喺嗰度住啦。几好个人都行出嚟有嘢食有嘢买。 喂，商场 好多人工厂大厦呢咁劏房啦，林郑我咁叻咁打得啊，喊苦喊佛，唔好叫搞掂啲劏房。啊，大佬啊，呢、這个世界真系嗱，而家唔系开玩笑。 喂，点解会咁咧？嗱，喂，03年嘅时候，刘丽 超嘅时候咧，就系、是、地政总署嘅系处长嘅时候，就系话系打算系公开咁样去系竞投嘅、哦， 咪公平公正咯、啊。但系问题就系你知啦，唉， 打官司啊嘛，后嚟又 打官司嗰啲唔系嘅，最紧要就系、是、啊，睇下边个话事嘅啫。啊，喂，大佬啊，你估吴光正简单咩？喂，吴光正第一大有钱都唔使，唔紧要啊。第二样嘢肯定系有影响力嘅人啦、 嗯。 啊，咁容易喂，俾你即系你谂下，你为咗几千蚊啊，即系过去因为领汇事件啊，嗰啲传媒啊，嗰啲电台节目主持人啊，啊嗰啲评论员啊，为咗几千蚊啊，我哋伸只手入去攞翻嚿肥猪肉出嚟都咬你一啖啦。你一讲紧喂。天文数字我都唔知几多钱，你讲紧21年嘅收益咧，啊，讲紧系几十亿、几百亿、啊过千亿嘅利益，哇咁容易咧，啊就俾你政府啊收翻，啊仲要咧，哇出嚟竞投，喂你知唔知道以前租嗰时候几多钱噶？佢赚咗好多年噶啦，以前十万蚊租嘅啫、 嗯， 啊租翻嚟嘅啫，大佬啊，你谂下而家贱卖资产。千几二千蚊尺嘅铺位，廿几蚊就咁样样啊，续租俾九仓，咁点解唔攞出嚟投咧？即系你就算炸低啊，喂，好似话你而家买嘢啊，你政府部门啊都要格价噶，都要揾三家人嚟报价噶，大佬，咁你有冇揾个人嚟报价？你九仓呢度，你好简单，而家讲海运大厦有冇揾人嚟报价先？有冇第二个人肯租先？嗱，你而家话补79亿啊，系咪啊，林一华？啊！你公开招标，分分钟去到二三百亿都肯俾，就咁简单啦。咁点解而家我哋唔见咗二三百亿先得噶？因为贱卖资产咯。所以我就话嗱，如果大家经过领汇事件，啊，而家知道学精咗嘅话，喂，而家政府又一次贱卖资产，咁啲市民系咪应该出声咧？嗱，如果市民认为应该出声嘅，你而家做紧。啊！家爷仔乸生意受紧啲业主气嘅，你话俾我听，你租个铺位几多钱啦？啊，任你噏啊，唔好讲尖沙咀啊，讲尖沙咀隔篱啊，佐敦啊，啊，再远啲啊，油麻地啊，你租个铺位几多钱？你话俾我听，你会唔会可以廿零蚊租到个铺位先？喺你啲旺区，廿零蚊边度租到铺位啊？数码港可能租到啊，可能咋、啊、租唔到啊？好似话而家都卅几蚊啊！喂，你去边度租个铺位系廿零蚊？你话俾人听系海运大厦，嗱、这、呢个真系咧唔开得玩笑。如果而家唔喝停佢咧，仲有一样嘢可唔可以喝停先？嗱，你呢个摆明系背后有交易啦，呢、这个交易我就话俾你系政治交易咯，啊就咁简单咯，啊官商勾结咯，咁仲有咩讲？利益输送咯，你想讲咩？林一华， 我而家睇紧啲资料就奇怪。咁就打完官司之后，而家咧原来又俾翻嗰个就系2005年政府啊不能接受嘅方案，咁而家又接受，点解咧？又真系唔明 白。此一时彼一时咯，而家啊梁振英有嘢攞出嚟交换咯，啊呢、這个梁振英加埋呢个吴光正加埋中央政府，咁梗系好多方面去划船噶嘛，咁简单嘅咩？而家讲紧喂，而家讲紧过千亿嘅交易嘅大佬啊！你估开玩笑啊？79亿嗱，而家我哋话廿几蚊系低估咗啊嘛，系一成啊嘛，咁你将佢乘十，即系应该系790亿续租噶嘛。 嗯， 如果讲正常价，起码都要790亿噶嘛。你一讲系一成嘅大佬，嗱，而家我哋计紧，我任你计啊，你话35蚊，我已经话你计少啊，你人，我计啊系20零蚊嘅啫，我当你30蚊啦，系攞中位数啦，30蚊，咁而家系。讲紧租嗰啲铺位拉匀计系讲紧300蚊，咁你唔系即系一成租金咯？咁你一成咪将嗰79亿乘大佢咯，乘翻大10倍咯，咪即系790亿咯？再打9折啦，算数啦，即系700亿啦。喂，700亿同79亿争几钱？林彪话你识唔识计数？ 点啊？点啊？ 700减79。 哦， 我唔识计噶，林彪话通常林彪话系唔识计嘅，系621啊。咁样话系争621亿，621亿可以做咩咧？可以起几条屋邨咧？啊，621亿咧可以收购晒所有巴士公司啊，同埋三条海底隧道啊，691亿好好用噶，买唔起地铁、 啊， 但系咧起码咧搭巴士平好多啊，搭呢个地铁都平，因为有竞争之后， 嗯、 啊。 喂，691亿系可以做好多嘢噶，起几多间学校，起几多间医院啊？喂，而家起医院啊，玛丽医院加埋广华医院话起嘅几多钱啊？ 广华点解起十年咁耐？我真系唔明啫，你 咁梗系起十年啦、啊！你唔可以一次过拆咗佢咁，你原地起就最大问题。你原地起系有问题嘅、啊。你广华医院或者你玛丽医院咧、你另外揾地方起过咧、就快好多。 系 咪起间医院规划搞埋咪几年？ 嗯， 但系你咁样一个一个 phase 一个 phase 咁分段去起咧，就梗系耐好多啦。即系你屋企如果装修，听阿林一话，你唔搬出去住嘅。 嗯、 你装完呢一忽再装另一忽咧，你梗系事半功倍，事倍功半噶啦，啱唔啱啊？嗱、我哋咧就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就住政府今次贱卖呢个九仓咧， 贱租啊，唔系贱卖，冇 卖噶啦，买廿年啊，香港都冇永久业权噶啦，贱、租啦，唔紧要啦，总之就啊廿几蚊一尺租海运大厦嘅铺位。嗱、我哋电话系1872111啊，如果听众有兴趣嘅啊，租呢啲铺位嘅，而家可以嚟登记。唔系，我而家开条队俾你登记啊！啊，边个想租海运大厦啊？唔好讲话啊，20蚊尺咁笋啦！唉，做乜仲要俾管理费噶？我俾你听下，你唔好一阵到时话20蚊尺租翻嚟，大班我租咗啊，真系俾你租到。 管理费又冷气费啊， 冷气费、管理费啦。嗱，总之你肯俾100蚊尺租嘅，你都可以打电话嚟。但系话俾你，一定租俾你。你因为你100蚊尺租咗之后，你如果分租咧，分分钟坐喺度硬硬脚，唔使做嘢啊！啊，咪走去收租咯。你100蚊尺租翻嚟，啊租200蚊尺出去，随时有人同你抢，啊咁都一个月赚，净系一尺就100蚊，1000尺咧，啊10尺就1000，啊100尺咧就10000，1000尺咧就赚100000蚊个月啦，够养你啦，林英华，使唔使啊？唔使五点钟起身， 我哋好悭， 唔使五点钟起身翻工，咁唔鬼死惨啊，系嘛？喂，呢单嘢真系唔系开玩笑啦！我哋而家要揾到立法会议员嚟啦，啊，揾阿陶谨申，睇下今次民主党可唔可以将功赎罪啊？当年就支持领汇上市，今时今日咧，啊，有单九仓事件，睇下佢哋出唔出声啦？嗱、啊，呢、這个 唔系已经米成吹啦咩？ 米成吹都可以出声噶，咁、梁振英可以喝停佢噶嘛？梁振英好简单噶，你就做俾我哋睇、你就走去同曾荫权讲，你我话咩续租咧就21年， 嗯。 你啊，仲有嗰几廿日，唔该你 廿几日， 等我去处理。啊，你就唔好处理呢件事。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系张生嘅，早晨，张生， 早晨，大班， 你好啊，系啊，你想唔想租九仓啊？唔系，你想唔想租呢个海运啊？ 我而家咪就系打电话嚟话俾你听，我认购先啦。 你几多钱租啊？嗱，要 bid 噶，你肯俾几多啊？ 我出101蚊， 嗯，又租几多尺？ 我肯定租翻12000尺先啦。 哇！你都大贪啊！你有冇钱俾手？唔系你有冇钱俾两个月按金先，一个月上期先。 啊嗱，如果我咁样租得到嘅话， 一定有人借俾你啦。系啊，你几聪明啊，老张，你都系做生意啊，你肯定叻过林一华。 边使自己攞钱出嚟啫？仲有人帮你每个月供钱来啦， 系咪？ 你有边间名店唔肯同我哋唔肯同我租啊？而家我如果有咁个地段， 嗯、哇！你100蚊租翻嚟，你估你会几多钱租翻出去咧？你咁聪明嘅人， 如果我100蚊租翻出去嘅话， 唔系你100蚊租翻嚟，你几钱会租出去？ 我话咧，我一定系1萬蚊一尺啊！ 冇咁啊，租唔到，租唔到出去。咁你大镬啦！ 今次 你一定坐艇啊！你咁浪，而家你租500蚊都够噶啦。你有500蚊赚赚400啊，大佬。 我想同你讲咧，就话咧，其实如果今次租廿一年嘅话咧，阿梁振英呢排喺度独领风骚，周围成日喺度曝光，喺度讲咁多嘢。讲嗰、那个金管局嗰个行政总裁又要经过佢，啊问边个又经过佢，因为咧佢已经上咗任嘅时候，因为21年，其实佢都系做10年啫，其实都过晒佢有特嘅时候，点解佢唔出嚟讲翻啲嘢，同埋就话有冇经过佢同意，佢有冇插过手咧？阿罗范招芬啊，出嚟公开讲，阿后任行政长官系需要过问呢啲嘢嘅， 嗯， 我觉得呢啲嘢都系佢过问嘅题目之一嚟嘅、哦。所以我好同意阿大班你讲嘅就话，我哋点解唔叫停？我哋点解唔公开有啲人士去竞投咧？你话要你话俾我听，为管理费啊嗰啲，嗰、那个咁商场管理费或者嗰个管理公司，我都想投啊！如果我可以投嘅话，系咪先？ 唔系啊，好简单嘅，你一计晒所有界外利益咧，我话俾你听咧，我就咁即系唔系精算师啊，我计咗出嚟系20蚊尺到嘅。 阿大班，你不如咧，而家即刻咧执咗个电台，就投翻呢个 海运大厦，我话咧， 我学你咁讲唔使执啊，都话佢肯俾一万尺我，我已经过去坐喺度赚了100万啊，我冇你咁大贪。嗱，佢100蚊一尺租俾我，我200蚊租出去，我咪赚100万一个月咯。 而家啲名堂喺度租个700蚊个月， 我200蚊算啦，唉，我200蚊啊，我费事麻烦啦，签就同佢签21年租约。 好嘛，你就息都唔使攞， 1200万一年。21年咧，哇！我净系攞1万尺，嗱，我一年咧就赚一个月赚100万，一年咧就系1200万，十年咧就1亿，廿年咧我哇，我袋成2亿几啊，大佬！唉，阿张生，嗱，我将你个名字写低噶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大埔前日爆咸水管，导致煤气管网破裂同入水，要暂停煤气的供应。近万个住户受到影响，到咗寻晚已经有大约9000户恢复供气。由于清理砂石有困难，煤气公司一再推迟恢复供气的时间，预计到今日中午之前先可以全面恢复供气。大埔的宝马山、油盐山庄和龙城堡部分的住户恢复煤气的时间会较迟，而昨天下午过后，区内全部商户已经恢复煤气的供应。煤气公司说，暂时未有住户或者商户要求就今次的事故赔偿。广东省农业厅深夜公布，本港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的2岁男童所到过的广州海珠区江南东综合市场有一个鸭样本对 H5 禽流感病毒呈阳性的反应。天文现象金星凌日早上6:12开始出现，经过了2个多钟之后，金星的黑点已经由太阳的左上方移入太阳，整个现象到中午的12:49结束。这个罕见的天文现象就是金星在地球和太阳之间穿过，市民应该用专用的太阳类镜或者是望远镜去看，就不会伤眼。美股是反复靠稳，美国的服务业数据有改善，利好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是报12127点，升26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778点，升1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7点，收报1285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继续是假期，股市是休市。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除了局部地区有骤雨，大致是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的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返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8:32啊，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好，睇返港岛区先下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呢，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加，另外隔离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红十字会。咁至于东区走廊落红隧就伊利沙伯大厦㗎。咁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两边车多管道口，今次大家都要揀风啦吓。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啊，车龙见到啦，唔算低噶吓。现时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系啦，低极都唔及啊！政府低价续租俾人哋啦，系嘛？79亿21年啊，哇！嗰度鬼咁大，计上嚟真系平过租龙屋噶。唉，真系要揾翻阿卢婆婆咬翻支牙签啊！你哋班啊官商勾结啊，真系要敲你哋个老虎头咯，系咪啊？唉，九龙区方面啊，嗱，公主道过去呢边啊，唔使敲老虎头，等一阵啦，好冇？龙尾油站噶，咁另外加士居道过去龙。尾就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康庄道桥底啦，咁啊启德隧道过咗现时排翻去佛光街，另外东隧过香港亦有啲车龙噶，车龙排翻去呢个汇景花园，咁至于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排翻去电话机楼嘅新界区方面啦，咁啊狮隧出九龙咧博康村，而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继续枕住喺个石门回旋处啊，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沙田马场仍然冇乜点变啊，但系妹人你知嘛，得闲写下书法咧，可以提高个人嘅情操。 到嘅。 系啊，通水大眼嘅爸爸咧，成日都写大字，仲几靓添嘅。不过咧，想睇真正嘅大师级作品，可以喺6月8号至9号呢两日，朝十晚六嘅时间，去到石硖尾八田街30号嘅赛马会创意中心咧，睇一个九龙腾飞华夏情场文书画艺术交流香港邀请展啊！到时咧有唔同嘅书法睇之外咧，相信你嘅个人情操又再升呢咧。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大厦管理处，地震？唔系啊，你隔篱屋啱啱买咗飞利浦低音炮5.1声道 3D 蓝光家庭剧院组合，佢嘅低音炮反射系统输出震撼人心嘅低音效果，2999蚊起就一套啦。而家买仲有粤剧名伶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主演嘅《龙情诗意半世纪》精装版送添啊！快啲喺6月30号之前买翻到数俾妈咪同埋爹哋享受下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到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揾 UA 置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信愿逆愿，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咁我曾经记得我见过一个年青人咧，咁呢个年青人咧，啱啱去咗间公司做，公司觉得佢唔错，咁就要派佢去上海去做一个 show。点知谂起佢拒绝咗，佢唔想去。我就问佢：，点解咁有机会？佢诶。做咗之后嗰啲 credit 都系俾晒我 supervisor， 唔系俾我嘅、 嗯。 我个 supervisor 又唔提拔我嘅。咁、 嗯、 我话喂，你喺呢间公司系新人嚟嘅啫。佢点解派你唔派另外一个咧？可能觉得你得啲、 嗯， 或者你好适合。嗯、即系你初初已经咁吝啬去付出咧，你希望你事业将来可以达到咩程度咧？ 颜联武，莲花笑东上师，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王总，听讲你公司请咗位同性恋者、哦， 系啊，佢啱啱过咗试用期，表现非常好。 你唔怕有问题咩？ 冇问题嘅。其实做老板最紧要用人为才，无论系跨性别人士或者唔同性倾向人士，都唔应该受到歧视。咁样公司生意先会做得好嘅。 咁我都要学你，创造一个冇歧视嘅工作环境啦。 我替六四的受害者，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 关于六四嘅事呢，最近都讲咗好多，今日冇补充啦。 梁振英，你良知何在？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8:37 大班啊，头先你就话可唔可以系仲喝停佢啊？嗱，而家咧特区政府啊收咗人1成订，就下个礼拜二签约。 而家所以喺下个礼拜二之前咧、啊、就一定喝停佢嘅。 系 嗱， 即系收咗订都可以推翻嘅。 喂，广东道啲铺位啊， 换翻俾佢啊，就得 抢啊！你知唔知就咁签咗租约？今日签，你俾紧1000零蚊租。啊！听日有个名牌走嚟话，我要俾个2700蚊尺你。 啊、 个业主就走同我， 而家租紧700蚊尺佢哋。 个业主同嗰、那个嗰、啊那个签咗约嘅租户讲话：，喂，我赔1000万俾你唔租得唔得啊？ 系、 啊，不过租户话我睬你嘥气。而家讲紧广东道嗰啲铺位咧，讲紧过千蚊尺嘅。 嗯， 但系而家个问题咧就系话，政府就将呢个九仓搞开嘅海运码头，用一个零头几廿蚊、嗯，几廿蚊一尺。啊！续租21年，俾呢个九仓，喂，呢、這个唔系贱卖资产系咩？而家讲紧利益输送咧，系讲紧成1000亿嘅分分钟。 嗯， 喂，大佬啊，咁都得？嗱、啊，咁你我好简单嘅啫。嗱、啊，呢、這个曾荫权政府仲有20多日，你梁振英啊，你真系话唔会同啲地产商勾结嘅，你出嚟喝停佢咯。 嗯， 你话俾曾荫权听， 啊，话俾而家嘅曾权政府听，话俾你好打得嗰、那个啊就嚟上任嘅政务司司长听，唔该你搞掂佢，我就话俾你听，啊呢系我任内嘅事，你有冇问过我先？嗱、啊，我得你话你如果你问我啊，梗系得到梁振英嘅同意啊，如果唔系、啊，你俾戆哥曾权做胆，佢都唔敢租俾啊咁贱租俾呢、這个。啊，九仓啦，嗱，你仲有讲紧领汇，天怒人怨，而家佢啲商场租紧啲租金，你知唔知几钱尺？ 几钱？ 都系讲紧30-50蚊尺嘅，去到 佢又同人分成噶、哦， 唔系都系几廿蚊尺嘅咋？而家你讲紧海运大厦、领汇商场嘅租金，我问你系咪贱租？嗱，而家电话旁边有听众吴生嘅。早晨，吴生， 早晨，早晨， 早晨， 唔系讲起怒气啊！我唔系我又怒气又眼红又唔抵得，乜都齐噶。你话我就系咁嘅小人嚟，我而家想租啫，你租俾我啊！我俾够50蚊啊，我俾够100蚊啊，我都话我哋正话听众啊，俾100蚊尺去租啊，你点睇啊？ 我想问一问咧，嗰、那个佢依家系一个看守嘅政府啊，咁佢做出呢啲咁嘅决定咧，适唔适当嘅咧？ 嗱、我认为唔适当，但系你问我咧，我就话俾你，佢一定问过梁振英。因为只系一个机管局嘅总裁都要问佢， 一定会一定系嘅。咁如果佢咁样咧，咪背负嗰个骂名咧，系咪啊？咁啊，即系想俾晒啲好牌啊！公务员加38.1，咁啊，呢个梁振英又俾张好牌佢，依家 要 好牌佢，有冇咁嘅必要俾？有冇咁嘅必要俾佢咧？ 喂，你曾荫权仲有嗰20多日，而家日日俾人闹啊，日日俾人喐你，跟住又话要抄家，又要拉，又要锁。喂， 你同佢咁老友啊，睇睇佢嗰三个牌要批出嚟啊，其他唔好搞咁多啦。 你估佢有权做咩？而家你唔使问啊，梁振英咁样，乜嘢都问过梁振英噶。而家连一个机管局行政总裁啊，咁鹌鹑嘅位都要问梁振英，你谂下有咩唔要问梁振英？嗱、 啊， 我想讲得好简单，我支持梁振英噶，因为梁振英话佢上任，佢唔会益地产商。佢会好廉啊，好廉洁。咁唔该，你喝停九仓俾我睇下先啦。 佢学唔停啦，呢啲嘢咧就要靠立法局啊，嗰啲咁嘅议员咧，睇下会唔会系 冇？我哋而家揾紧啲议员啦，不过啲议员咧就你知啦。 9月咧有呢、這个有个选举啊嘛，咁希望 你知唔知啊？我哋而家揾紧啲议员啊，仲未开电话，仲瞓紧觉啊！你话啲议员几位舒服嘅啫，我都想做立法会议员，不过我都做过嗰时，我都系咁写嗰时。 啱你做嘅，啱你做。 咁你想唔想租啊？诶，讲翻正话啦，你如果租俾你啊100蚊尺，你租唔租啊？ 嗱，我首先咧就多谢啊呢个大声台啊，系嘛，制造呢啲咁好 笋盘啊， 俾我哋啊，咁等我哋有个平台去讲嘢，咁咧第二个咧，我再多谢黄伟文先生嗰个还你于民。 嗯 啊、第三个呢我就多谢呢这个足球龙门阵的还富于民、啊、我哋跟住呢烧麦哥呢就玩返些少咁样咁、最近听讲呢就话你会係 cut 咗嗰个一个钟头嘅由11点先开始。 因为点解呢 唔好啊大佬。 唔係啊我哋一点解你知我哋要搵食㗎你知啊我哋第一步津贴。啊！一年咧，香港电台咧就攞紧6亿啊！咁我哋就啊，你知啊，我哋新台，咁、 啊、 我哋一定要 攞翻啲赞助得唔得？ 攞唔到啊嘛，就系、是、最惨就系啲足球啊、跑马啊呢啲攞唔到广告又攞唔到赞助，所以唔系我都死顶啊，顶埋呢一季。咁咧，如果 我哋嘅精神， 我哋要马会。要马会 有市场啊，冇供应啊嘛。 咪要马会支持啊！如果马会唔肯赞助咁，我哋都冇办法嘅。到时睇下点啦。你希望我哋多啲广告啦。嗱，如果你听到我哋好多广告咧，我蚀都唔紧要。冇广告啲节目我照做嘅，你都知啦，啱唔啱 拉上补下。 不，你一定有粮出先得噶。你知而家啲人又唱我哋冇粮出啦，又减人工啊，又话我哋就系执笠啊咁。咁啊，更加要咬实牙根就做好佢咯。好唔好啊？多谢你啊！ 多谢你。 而家电话旁边有听就钟先生，除非唔系政府肯100蚊一尺租九仓俾我租10000尺咧，我呢个电台唔收广告啊，啊免费电台，因为我 你搬去嗰度， 唔系啊，我喺嗰度租俾人1000蚊尺。哦每个月赚900万咪够出粮咯，大佬啊吓、啊，你咁都唔明嘅林旭华，电啊钟生早晨， 早晨钟生， 早晨，第一样嘢咁啊，早同埋林伯早， 系林旭华喺度， 你封咗麦之后咧，有样嘢先讲你嗰个台先，最揾食紧要，就咁样咯，除咗你之前封麦，你而家成日都封麦嘅，你知唔知啊？ 啊，点解嘅原因咧？就系、是、我喺康山啦，或者太古城嗰啲总 收唔到啊， 睇嘅地方咧， 系 惨就咁啊！你讲紧最紧要话梁振英乜嘢嗰时，我就听唔到啦。你俾人封麦啊？定系你哋买咗去怕？呢样嘢就好唔掂。 我话俾你一样嘢 咧，我知啊，你个火数我听过噶啦。 数码广播咧好多限制嘅，你用我谂你最好用 Apps 听可能嗱，我而家咧就用 Apps 听咧。就好好多， 嗱， 你 我 仲有一 样 嘢，我哋嗰部耳机好好嘅，原来，我而家将个耳机咧插咗入我架车个拉烟嗰度咧，哇，好个心机啊！由我琴日咧由头到尾都收到，入咗隧道咧都收到一半，啊，所以个耳机好噶，你要买个耳机啊。 唔系啊，你哋嗰只280我都帮衬咗你哋啦，就系而家咁样先死。FM 咧就仲我比较过咧就好过你呢个，咁咧都但系 FM 你收唔到噶嘛，咁呢个都唔紧要啦。令我知道你总之揼佢哋啊，因为呢度揾食嘅最紧要加大火数啦，如果唔系死得噶咁样。咁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咁喺个捞度，我就要提一提嗰个系正，但系有度唔好啊，你一定要开个电视机啊嘛。 唔系你唔使噶，嗱你 有啲电视机可以冇画面嘅，有可以教。 我教你唔使，嗱因为佢嗰个系叫 audio。channel 即系一个叫做话音嘅频道嚟嘅，你只要咧揾人咧驳咗入你个 M 度啊，你嗰个放大器嗰度， 我知呢度我识啊，我知道。 咁你就咁扭开个 M 咧，就可以听收音机，唔使开电视嘅。 但系你572又要咁红，要咁粒绿啊嘛，咁你直情喺572嗰度，譬如揿个 number， 咁我直情就即系跳到，就唔使话去睇佢。你而家转咗 DBC 嗰啲嘢，咁变咗我唔使开个电视，因为我知道驳 M amplifier 听噶嘛，而家都系。 你如果驳到 M 应该得噶，你搵啲 HiFi 佬倾下。嗱，我又去问下我啲工程师啊。 我记住即系咁讲啫，真有时有啲人 冇办法啊，哥。 你哋真 系辛苦啊！阿哥啊，钟生啊，我话俾你听，如果有人肯俾条 FM 频道我啊，我而家发达啦已经。呢个世界冇咁好嘢嘅，咁一个人咧有时要啊食得咸鱼抵得渴咪挨咯。咁希望你哋支持我哋就得啦，系咪？最 紧 要 你 支持我得噶啦，系你支持我，只有听众支持咧，我哋就可以挨落去噶啦，啊！ 好啦，咁佢而家讲翻正题啦。 系啦， 咁我另外一样嘢就话你哋嗰个新闻咧，就系话由捞提供。咁你哋有冇记者去搏咪噶？ 冇噶，冇噶。我哋咧，你知啊，哦、我哋小本经营，我哋全个新闻部七丁人，短小精干，个个都打得。嗱，我哋新闻部同事个个都打得嘅。 系有写得， 你想想我哋可以咧 讲得啊， 即系。拿住捞嗰啲啊，提供啲资料咧，我哋就搞掂晒新闻，亦都比其他电台一啲都冇输蚀，啱唔啱啊？ 嗱，即系而家可能有第啲都听住你哋个台噶啦。咁我话啲记者好似咁啦，有啲记者佬，咁会唔会今日见到只狼就要搏啊？喂，阿狼生啊，你九仓系咪就系因为咧？你哋要话事嘅话，咁样嘅战价梗系经理批准啦，要问问佢呢样嘢啊。 好，咁样唔好嘅。我哋做人咧要识都。嗱、我哋要翳人做嘢咧，你知啊，礼下即系礼下依人必有所求，你求人咧就唔好去凶人。我哋应该咁话呢个政府咧，而家呢个政府就暗春啦，我哋唔好讲啦吓。嗱、我哋咁讲啊，阿梁生，你就真系为民请命嘅，你系最清廉嘅，你又唔会利益输送嘅，你又唔会向啲地产霸权咧啊跪低嘅，唔该你拨乱反正啊！唔该，你搞掂海运去啦。嗱，你搞掂咗咧，你就真系咧啊！我哋支持你咁咪得咯。啊，即系我哋一定要讲到梁振英系天下无敌、高大威猛啊！只有佢先可以解决我哋呢啲咁嘅问题。嗱、如果佢搞掂九仓咧，攞出嚟公公正正去公开镜头咧，啊咁样样咧，梁振英咧我都会支持佢噶。 系啊，系啊。 咁你会唔会支持佢？ 我 但系如果唔出声嘅。啊，样样嘢都理，教科书又要理，啊，医院生仔又要理，啊，医管嘅机管局嘅行政总裁任命又要理，咁点解讲紧一千几百亿嘅嘢唔理啊？啱唔啱啊？ 佢俾啲专业人士 嗱、所以咧，我哋所有阿林彪华唔需要帮我解话，佢自己系专业人士。 喂，而家呢个地政署嘅发人出嚟话十。足市价地价换地啊！ 你黐线、哎，我真系闹你都唔得。我都系我100蚊尺，我随时俾我而家79亿啊！好似正话听众咁讲，我冇钱噶，我俾200亿，佢肯同我续租约，我即刻去银行借到钱，就咁简单啦。 咁我就问你啊，地政总署边个管嘅啫？ 地政总署咪林郑月娥管咯？你又烧啊林郑月娥？ 但系点解04年嘅时候咧？ 阿刘丽超就话要公开系镜头嘅， 我都话背后 由而家 林旭华 到而家2012年， 我哋同阿钟生倾紧偈吓，阿钟生你仲喺度啊嘛？好啦， 唔紧要，喺度喺度。 系呢、這个林旭华最中意炸乱嗰个病人，我而家听紧啲我啲老细讲嘢，大佬钟生系我老细嚟啊，大佬。 我都同啲老细讲紧嘢而家， 你哋认同啊？但系有样嘢，而家好多事嗱，你哋又冇啦。咁啲记者大佬好识做噶嘛？咁你呢样嘢系有关联嘅、哦，就系、是、话九仓同埋。 唔紧要嗱，我话俾你听一样嘢，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领汇事件啦。我哋就嗱，而家大家吸收过领汇嘅教训咧，我谂呢立法会议员，尤其是而家就嚟选举咧，我而家就撩呢单嘢噶啦。我而家等于领汇事件嗱，我第一个人突个头出嚟啊，我就话呢样嘢系贱卖资产，呢样嘢系贱租，呢样嘢令到我哋纳税人咧啊唔见咗，起码咧啊700多亿就讲完咯。 咪仲有一樣嘢要而家就話我點解話咧？因為而家好多嘢咧就係見唔到報、聽唔到、睇唔到，就要問埋阿梁生咧，就係話幫嗰個電視出牌啊，佢唔會是你啊嘛，幫個九倉有冇關聯啊嘛？因為如果唔係咧，啲人唔知噶嘛，佢要你 好得啦，我哋會繼續啊，你繼續收聽我哋嗰啲節目得啊，雖然辛苦啲，都請你黐住我哋得噶啦嚇。 多謝鍾生啊，咁我聽下蔡先生啊。 蔡生早晨， 蔡生是海运的租户是吗？ 不是，我想讲讲海运的铺租。 想租 ，OK。 系，你想租啊嘛？你想唔想租啊？ 早晨，诶，梗系想租啦。 你俾几多钱？嗱，正话有位听众俾100，你俾几多？ 如果200蚊佢肯俾我大包租咧，我都可以赚几百亿噶啦。 系大包租， 大包租 你要几多尺啊？ 你要几多尺啊？我要10000尺够啦，佢俾10000尺，我够养个电台啦。 啊、即系如果政府肯俾200蚊俾我大包租，我可以赚几百亿咯。 系 嘛，你系业界人士啦，系、嘛，你都好叻啦，你都 系。因为咁样咧，如果广东道啲地铺咧，最少2000蚊尺以上噶啦。如果用紧实用面积啊，租啊地下， 像 是广东道嗰啲。 不过入边就平啲嘅，入咗口 就大啲嘅。入边都400-500蚊尺噶。 我话俾你听啊，你仲有啊，我有个老友想租啊。都系卖名牌嘢噶，你知唔知啊？佢唔租俾佢啊，佢俾到300蚊肯租啊，入边啲铺 喎， 仲有乜嘢铺都肯，乜铺都要、啊，你话厕所隔篱都要、啊， 嗯，系 啊， 你话 要400-500蚊尺咯， 你话入到去以前海运诶，嗰阵时有间叫做咩大， 佢因为识得你啊，所以唔租俾佢啊， 咪以前海天大酒楼 啊，海天个位最笃噶啦， 啊、 喂，佢话几笃都租啊， 系 啊，你话几多钱啊？几多钱都唔租俾你， 就因为识得个姓郑嗰、那个， 系、啊、因为话你。睇你个 turnover 唔够啊！ 哦 ，turnover 唔够 ，turnover 唔够啊！ Okay. 你估佢200蚊嗱？呢、這个啊，蔡生就系业界人士，你知啊。就算300蚊租俾你，佢睇下你做乜噶？佢唔系300蚊，300蚊系最低保证嘅。佢仲要睇下你个 turnover， 睇下你个营业额，跟住再要抽12%噶嘛。 嗯、 啊，即系如果你做啊12-15%啦，如果你做唔到，饮食就低啲啦。如果你做唔到个营业额咧，你话200蚊尺，佢300蚊尺，佢希望系收到500蚊噶。 嗯， 如果收唔到，佢赶你走噶，大佬啊！ 而家咧名店俾紧700蚊啊，都话， 都话而家过千啊，对面嗰啲几千蚊尺啊，你问啦、你问蔡生就知啦，系咪啊？ 仲有政府79亿判咗俾佢咧，佢一年就翻本啦，一定。未来20年咧，佢就坐喺度净收噶啦。 我计过咧， 买九仓股票。 我计过咧，佢就一年唔得。佢而家大概当佢折让九成啦，即系一折啦。如果一折咧，79亿，我当即系就保守啲啦吓，790亿当佢折，每次每一年赚翻九成。咁我谂嗱，第一年咧就系、是、嗱，如果佢第分摊咗一年咧就系7亿啊嘛，我就计嗰条数，一年系3亿几。一年三亿几租金，佢交俾政府大约3亿几，即系如果分摊79亿21年啊嘛，咪3亿5咯。咁3亿5佢就租到35亿，咪当10倍啦吓，35亿两年啦，两年翻本啦。最保守估计，嗱我仲有啊，车位未计啊， 车位就平啊，反而你仲有码头，仲有写字楼啦。 泊船位未计啊，我写字楼唔计，佢而家净系计海运大厦啫。 仲起 多栋添啊，嗰啲唔计噶， 仲起多栋。 计埋几廿蚊，如果唔计起嗰啲50几蚊，嗱，总之就损嘢啦。 咁政府即系话咧，唔单止佢，总之最少送咗一个领会俾个九仓啦，最少啦。 衰过数码港，我话俾你。 O K， 数码港你知唔知？而家政府收翻200亿，仲有个商场啊！我哋而家喺呢度啲酒店啊，全部系政府嘅。咦？呢、這个利益大过数码港，你知唔知啊？ 大过大过啦！你即系你梁振英上台话要打击嗰个地产霸权或者点都好咧，你而家代表另一个霸权去打击旧嘅地产霸权啫。 唔系，我哋唔好赖梁振英，我哋要求梁振英挺身而出，帮我哋拨乱反正。 希望会啦， 讲好话，诶，翳人咧就一定要氹嘅，唔好咁恶死，知唔知啊？多谢你啊，蔡生啊！好，电话旁边有位李生嘅，早晨，李生。 系早晨， 早晨， 你点睇啊？阿老友记， 我其实，我觉得单嘢咧，嗱，大班你听过叫清君侧，你知我讲乜啦？清君侧，即基本上咧，就系、是、基本上就等阿梁振英上场之前咧，有啲嗰啲奇人杂症啊，就搞咗先，边啲唔对路嘅人都喐咗先，边啲利益啊要搞咗先，起码唔系我搞先。 唔系，所以一样嘢，点解呢排咧喐啊，曾荫权喐得咁犀利咧？ 清唔系 就系、是、逼佢做晒所有衰嘢啊嘛。 其实你个老死咧，我谂咧一定有啲嘢咧得罪咗人。点解无端零零舍舍卡片咁好嘅？ 佢成日得佢成日得罪人，佢开口得罪人噶啦。 零舍舍系呢个 handover 嗰阵时搞佢，就因为点解咧？佢个阿老细廖辉啦，你知咩事啦？系咪啊？嗱，讲翻转头，清君侧点解咧？而家香港基本上成日都讲啊，有东厂西厂，东厂就北角，西厂就西环。基本上而家就基本上好似明朝咁。 哦，唔系啊，你搞错啊！嗰个西环就是太上皇，东厂咧就埃及，西厂咧就屋宇署。你边个咧唔听话咧就走去拆你啲串件，跟住喺报纸嚟影相。 撩你啲嘢啊！呢个同埋想讲乜啊？另外你个数码广播啊，其实一早咧，你未开 app 嘅时候咧，我已经话噶啦。其实你哋真系咧，因为其实喺香港嚟讲啦，大班你。一世英明，有啲上嚟傾下嘅。其實數碼廣播咧就最穩笨嘅，知點解？點解？你數碼廣播咧係最容易 jam 線嘅。模擬廣播咧，傳統廣播咧，你都可以過到深圳，甚至去到東莞啊，因為 jam 唔到線嘅。但數碼廣播咧，我一 jam 你個 frequency 就 jam 死你。 阿哥啊，我奉公守法噶，我愛國愛港噶，我唔想過深圳嘅，我淨係俾我喺香港啲人聽到，我已經好開心噶啦。你仲想走去啊過界？ 啊，玩你 power 同埋一樣嘢，數碼廣播咧，始終熟到地啦。而家咧，基本上啲人咧習慣上咧，一係就聽 app， 一係就聽耳筒。如果你個收音機咧。如果做到好似一个 hand free 咁插落去个手机里面听咧，咁就可能 有啊，你有得买嘅 Dongle 啊，$300啊，你去鸭寮街嗰个 Ideal Shop 咪 翻叫咩啊？ 我知，但系问题事实就系、是、 有嘅，已经有啦，插落 iPhone 度嘅。 但系而家咁个大 细问题 啊嘛， 唔系嗱，我话俾你听啊，我讲俾你，你既然你问我讲俾你听啊， 同埋 佢有佢而家直情有嚿嘢好似孭仔咁啊。就孭落个 iPhone 度，厚一啲咁多嘅 iPhone， 咁你就可以收到数码广播噶啦，几嚿水嘅咋，600几蚊嘅咋， 600几蚊几嚿水，你知唔知？一般 嗱， 我俾你， 大佬你拆啊我，喂600几蚊听21年嘅大佬，600几蚊听21年，喂唔好讲21年啦，我排12年啦， 十年啦， 10年啦，60蚊一年啦，大佬 5蚊个月。 5蚊个月 你都唔俾我，我真系阴公啊！大佬，我喺度讲到口都唔系，我而家讲到你喉咙都出唔到声 嘅 就 唔系啊！你听我讲啊，因为而家 FM 咧，简单如一个大陆嘅嗰啲山寨机咧，嗰啲 chips 咧做得好靓啊、！FM 其实而家嗰个 noise filtering 咧，已经基本上做出嚟嘅 话题啦。啊有失嚟。我话俾你听，有头发唔做辣痢，我都系而家俾个 FM 牌我，我而家发一突啦，系唔好讲咁多嘢啦。你话我哋啲节目咁好听，你谂下，我问你啊，你话如果我哋呢个大声台呢个数码电台 FM， 你话系咪扫晒全香港所有电台？ 喂，其 实 我 觉 得你 个 大 声 台 咧，应该 叫 loud 啊嘛，系咪啊？ 系 loud，L O U D 啊，唔系 N O W 啊 ，loud 系啊， 即 系 loud 叫 loud， 其实你应该中文叫做大闹台。 得喂大佬啊，你做贼阿哥啊，李生，你做贼都唔好作个贼者嘅头啊，大哥， 有兩個意思啊，大闹天宫啊嘛， 哦，嗰个闹，我热闹个闹，咁啊几好，唉，好个大声啊，真系。 趁翻你个捞字系咪先？ 咁但系咧有崩口人忌崩口碗，人哋已经话我恶死嘅，系人都闹，咁你整个闹字，你话热闹啫，人哋话唔系热闹闹啊，你人哋话你系闹人个闹啊嘛。好呢个好啊呢个，嗱不如咁啊，你帮我哋起个花名，嗱叫啊叫大声台，但你可以叫我哋大闹台噶嘛。 嗯，唔系花名，即系咁嘅建议。其实唔系讲真嗰句咧，你哋而家咧，如果要真系要整大个 base 咧。唯一一样嘢就系真系将个 app 咧个 server 咧整翻靓。 而家会噶，而家会噶，而家嗱我话咩？而家其实咧有好消息噶，嗱我哋嘅收音机咧系卖咗出嚟咧，已经超过十万部噶啦。咁即系俾得钱买收音机人一定听啦。第二样嘢， 钱咧系咪肯俾钱啊？而家香港人几百蚊啊，好平常。 百几蚊就系而家卖180啊，大佬！而家大，而家我哋而家试啊，咩？我哋成本价卖啊！ 阿生，你听我哋用家地睇嗰度睇，我哋系唔想差多嚿电啊！ 哦， 明唔明啊？即系现代人咧拎住个实，点解咁中意买呢个 smartphone 咧？因为 all in one 啊嘛。 嗯。 At the end， 你同我讲 得，我哋搞好啲 apps 去。 唔系啊。 得啦，搞好个网。 OK，OK， 多谢你啊，努力啊。咁啊，嗱，好简单嘅啫。嗱，而家我咧就当年大家记得噶啦，吓2004年反对领媒。啊！私有化、贱卖资产，而家我就进行呢个运动咧，就立即停止九仓啊，政府贱租海运大厦。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9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大埔前日爆咸水管，导致煤气管网破裂同入水，要暂停煤气供应。近万个住户受影响，到昨晚已经有大约9000户恢复供气。由于清理砂石有困难，煤气公司一再推迟恢复供气嘅时间，预计到今日中午之前先可以全面恢复供气。大埔的宝马山、油盐山庄和龙城堡部分的住户恢复煤气的时间会较迟，而昨天下午过后，区内全部商户已经恢复煤气的供应。煤气公司说暂时未有住户或者商户要求就今次的事故赔偿。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将会开会讨论政府架构重组安排。民主党议员李永达在港台节目上表示，他会在会上提出20多项的动议，包括建议削减司局长和副司长的薪酬，建立问责官员犯错后的惩处机制。天文现象金星凌日早上6:12开始出现，经过了2个多小时之后，金星的黑色圆点已经由太阳的左上方移入，正是横过太阳，整个的过程到中午的12:49才结束。市民应该用专用的太阳类镜或者是望远镜去看，不要用肉眼直望太阳，避免伤眼。广东省的农业厅深夜公布，本港确诊感染 H5N1 禽流感的2岁男童所到过的广州海珠区江南东综合市场，有一个的鸭样本对 H5 禽流感病毒呈阳性的反应。澳门政府表示，不排除会宣告涉及欧文龙受贿案的5幅土地批地失效。澳门的运输公务司司长办公室表示，政府会等法院判决确定之后，根据过往处理涉及欧文龙案批地的经验，依法去跟进，尽快展开相关程序，不排除会宣告这5幅土地转让批示无效，重申政府会严格执行法院的判决，同埋会适时对外公布政府的决定。澳门当局调查话，欧文龙出任前运输公务司司长的时候，收受2000万的贿款，令到华人置业主席刘联雄同埋南华足主罗杰成的公司以低价投到涉案的地皮。英女王的伊丽莎白二世在登基60周年转禧的庆典，连续4日的庆祝活动结束之后，罕有感发表全国的电视讲话，赞扬活动成功，亦都感谢各界人士。菲立亲王就由于膀胱受到感染要留院治理，未能出席最后一日的庆祝活动。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除局部地区有骤雨，大致系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咁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系炎热。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咁啊，告士打道向北角方向近呢个怡东酒店嘅快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车龙都几远噶，排翻后边嘅新政府总部大楼嗰边啊。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顺势睇翻告士打道过海又点咧？现时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伊利沙伯大厦，咁至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的。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亦都好远，中山纪念公园那只。看埋西隧向中环方向，龙尾亦都加咗啲，现时排返去出口位比较车多的。是啦，呢边平租送地，哎呀，那边公务员照旧加人工，哎呀，做政府工真是爽啊嘛。我都明白好多基层的公务员好辛苦的，但是高层那些加咗人工，唔该各位做返啲嘢啦，好唔好啊？仲要同夫房倒米，嗱嗱声收翻啲地翻嚟啦，得唔得噶？唉，九龙区方面啊，咁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继续枕住喺浙江街，冇乜点变噶吓。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亦都比较车多少少。咁啊，新界区方面啦，狮隧出九龙啊，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小沥源嘅，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啊，大妹人你有冇去过呢个苏屋村呢？ 细个嘅时候咧，妈咪带过我去探朋友嘅，之后就冇去过啦。不过唔紧要，由而家去到6月30号朝十晚六嘅时间咧，可以去到石硖尾拜田街嘅赛马会创意中心，因为嗰度咧有个苏屋村嘅相片展览啊，话唔定可以揾到一班天王巨星嘅旧街坊添啊，好似咧有许冠杰三兄弟咧，仲有 Beyond 嘅家驹同埋家强添啊。如果大家咧都想揾翻那些年嘅感觉，记得去呢个相展啦噃。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T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T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揾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DBC 短信，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BC KWDB 70，售价2380 ；JBC KDDB 56，售价1680 ；Sony CDX DAB 700U， 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 Line-in 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变频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每当救护车嘅警号响起，就即系有人急需救援。市民如果能替伤病者打求救电话，提供准确嘅事发地址，打开出入口通道，为救护员带路，或者让救护员先用 lift， 呢啲举手之劳都有助拯救生命。仗义出手，性命得救，协助救护员尽早治理伤病者。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替64的受害者谢谢你们23年的坚持。 关于六四的事呢，最近都讲了很多，今天没有补充了。 梁振英，你良知何在？ 作为一个后任行政长官呢，未必方便评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我哋终于揾到一个最勤力嘅立法会议员陶谨申嘅。早晨，陶谨申。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最勤力系你啊！咁多立法会议员得你一个咧，起咗身嘅而家。 系做紧嘢啊！啲啊， 紧系入去 啦。哦，嗱，冇嘢噶，你嗱，俾个机会你民主党将功赎罪啊！即系嗰班领会事件唔好讲啦，你都道歉啦，你就最有风度噶啦。嗱，而家政府咧就贱卖啊，或者贱租呢个海运大厦，好简单嘅，因为我计嗰条数啊，$35一尺都唔使。而家广东道系租紧$2,000一尺楼面嘅铺位。嗱，你哋立法会员可唔可以快啲去阻止呢样嘢进行咧？嗱，呢样嘢仲笋过呢个数码港，我话俾你，又笋过呢、這个，仲有咩官商勾结嘅典型例子啊？数码港之外仲咩啊？ 我哋都系好难理解，你讲得啱，我哋粗略计过出嚟咧，同埋好多，琴日我都睇到， 唔见得千亿噶，我计咗唔见得千亿 嗰啲测量师咧都计咗出嚟咧，就其实咧就系、是、都系。好难理解呢个数咧，点解会咁低？ 嗱，呢个系折让九成啊，即系一成啊。嗱，你讲紧个零头$30尺，你起码而家海运大厦收紧$300尺。 我谂过晒咧，就算佢话有啲所谓叫包 discount， 即系嗰啲咩大额购买啊等等啊，或者 我冇噶冇噶 码头啊嗰啲有少少维修啊嗰啲嘢咧。 我话俾你听啊， 好难理解呢个即系咁蠢。 陶谨申啊，你唔好信呢啲嘢啊，咧我好熟呢样嘢噶，所有嘢要收管理费噶。所有嘢收冷气费㗎，码头啊，全世界差唔多最贵嘅泊位就係海运大厦。你唔好信呢啲嘢，仲有车位。我话俾你，我而家计嗰条数$25尺都俾多佢。而家平均价呢，即係拉匀晒计呢，海运呢有啲租緊$几千尺，我哋唔好讲啊，係讲緊$250尺至$300一尺。即係换一句话嚟讲，係俾緊一成租啊。我都话如果佢肯租一， 好难明白。 如果我你知唔知啊？陶先生，如果佢肯租俾我$100尺，我租$10,000尺咧。 唔系，如果佢系公开标投嘅咧，竞投或者系投标咧，咁你如果真系个市价出嚟系咁嘅借渣价，大家无话可说啦。 我担保如果攞出嚟投， 可能会收翻。 起码 真系有啲咁嘅嘢，你仲 $500亿以上啊！嗱，咁所以你哋做嘢啦，嗱，你而家唔做你开会啦，我哋大家继续静观其变，但下个礼拜二就签 约 噶啦， 系啊， 而家仲有几日噶咋？ 所以我哋咧就希望咧会相关嘅委员会咧尽快开会，特别会议咧， 你可唔可以嚟一次？ 嗰啲细节啦， 你可唔可以嚟一次休会辩论啦？好似我上次做领会咁啊。 我哋今日翻去带翻去考虑下， 好嘛？靠你噶啦，嗱，俾个机会将功赎罪啊，俾你民主党啊 ，OK， 好 ，OK， 多谢陶谨申吓。 唉，真系我都话啦。喂，$30尺租海运大厦，租个楼梯底都唔得，大佬租个厕所都唔得啊！嗱，你信唔信啊？如果有人租个厕所，你$30尺都有人租啊？你知唔知租嚟啊？每人入去收钱都得噶啦！你话海运大厦厕所每人入去收$1，你都发达，我话俾你听。喂，大佬啊，边有啲咁蠢嘅嘢噶啦？所以呢单嘢唔系讲笑，点解我哋用咁多时间？就因为当年我冇办法，我做立法会议员，鹌鹑立法会议员。阻止唔到领会私有化，但系今时今日，既然我开翻咪啦，嗱，我当年就觉得啲传媒好黑暗， 嗯， 啊，领会事件咧，全面一面倒，全部真系撑呢个啊政府。喂，今时今日，喂，起码仲有个数码电台，起码仲有个风波女茶杯，起码我仲有支咪，我几大一大声疾呼噶啦，啊，阻止呢单贱卖资产呢个衰过咧数码港。啊，衰过呢个马湾，喂，大佬系一成嘅讲紧，唉，嗱，呢有啲有是非要交代，我知啊，衰多口啊，讲咗啊大旧两句咧，有啲网民啊 ，Danny Ow 啊，阿 Jack 啊，就话要我解释点解我批评啊大旧，嗱，大旧咧，我同佢过去一直以嚟都系老友记，我而家都可以话佢系都系老友记，但我点解即系吓突然间掟咗句嘢出嚟咧？就闹大舅咧，嗱大舅咧有时做人咧就糊里糊涂嘅。你知我系呢个长者安居协会嘅创办人兼主席， 嗯， 而家系主席啊。你知 就嚟大选啦， 我都系主席啦，仲有两年做。嗱，但我系创办人啦，你大家知道救命钟系好嘢嚟，呢个唔使讲，一个社企，一个全香港全世界承认社企嘅典范。 嗯， 但有啲无良嘅商人咧，就冒充我哋嘅品牌。嗱，如果你成日接到电话推销救命钟咧，嗰、那个唔系我哋嚟嘅，我哋从来唔做直销嘅。嗱，而家有啲无良嘅商人或者有啲无良嘅组织，包括有啲 NGO 嚟嘅，就冒充救命钟。嗱，我哋唔紧要嘅，我哋又唔系赚钱嘅。你走去做，个市场咁大，多啲人做，又对我嚟讲咧，越多竞争咧，就越会令我哋进步。嚟边睇？ 最紧要个服务系帮到老人家。 但系最紧要一样嘢系会死人噶。呢啲人咧走去乱咁做，有啲 call centre 摆喺大陆， 系。 仲有一样嘢，攞咗人啲老人家资料咧、就走去咧啊，做埋啲不法嘅行为。大舊咧就中咗計，即係幫我哋最近咧就因為咧太多， 你出個聲明㗎，你 冒充咗我哋，我哋咧就做咗個啊，即係註冊咗個商標，就叫平安鐘。有啲組織出嚟咧就揾咗大舊，大舊咧就好聽唔聽，聽埋呢啲無良商人講嘢，就走出嚟咧鬧我哋。啊！又话我同曾蔭權勾结，所以咧连呢样嘢都可以赖到曾蔭權嗰度好嘢嘛？就所以咧就俾我哋注册咗个商标。 大班，所以咪话知识产权好重要咯。 嗱、个问题唔系啊，佢直接批评唔应该俾我哋注册啊，跟住质疑我哋啲财务啊，所以我就对阿大舅呢样嘢就好兴噶啦，就系、是、咁简单啦。啊！不过我打电话俾阿大舅咧，啊就闹咗佢，仲喺度咦我，又唔出嚟更正。你如果大家上翻 YouTube 咧，睇到大舅噏乜嘅？胡言乱语啊！对住呢、這个就住平安钟呢单嘢，嗱、一单还一单，嗱、所以阿 Danny 啊、阿 Jack 啊嗰啲同你解释咗噶啦，就唔需要咁怒气，即系你哋支持阿大舅当然啱嘅，支持黄毓民亦都系啱嘅，你支持边个我都同意嘅，因为我哋系完全开放。 系，喂，讲翻我哋嗰个 DBC 嘅接收啊，有个明乌佢就话咧，用一部细嘅系平板电脑上 WiFi 听 DBC 咧，佢话好正噶，啊，咁大家都可以试试嘅吓。 唔系，总之。我就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要听，一定听到嘅。同埋我哋会真系，我哋会再投资咧，来搞好我哋啲网络，咁变咗咧个 server 嗰度咧大咗咧，大家可以上网听啊，或者用 apps 听咧，可能系咧就解决咗个接收嘅问题。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嘅感冒成因系咩呢？啊，曾医师， 站喺我哋中医嘅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系六阳啦，或者系戾气，戾气系讲流行嘅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哇！成个港铁站咁多人嘅，喂小姐啊，有咩笋嘢啊 ？WiFi 两个月免费啊，系人都用啦，唔理你用咩台都得、啊。 咁傻？ 喂，系啊，佢个 WiFi 劲快啊，我 send 条片俾个 friend 咧，佢超快就收到啦。 唔系啊嘛，咁劲？ 唔信啊，试下就知啦。 PCCW Mobile 俾你真正免费试用 WiFi 两个月，全线专门店同客户中心仲有人教你点用，详情请致电2888-8789，优惠需受有关条款约束。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时间就过得好快嘅， 9:17啦， 9:17啦，嗱，有几单嘢大家都要注意啦。讲翻民主党啊，当年佢哋系喺个民主派里边咧，佢哋咧系大力支持呢个领汇上市嘅。原因咧就因为佢哋经济发言人咧就叫善仲佳， 系 善仲佳咧，其实佢咧除咗喺啊即系意识形态方面系似民主党之外咧，喺经济啊喺民生方面咧，其实佢就 好近商界 派嘅，唔系近咧，直情衰过自由党、而且佢当年咧喺汇丰银行做嘢咧，亦都有利益冲突，因为汇丰银行咧就系领汇嘅保荐人嚟嘅，即系领汇私有化保荐人嚟嘅，嗱。咁领汇上市嘅即系保荐人系防呢个商场，即系防房署私有化啲商场，正確咁样讲，佢就大力咧喺党里边咧就支持领汇私有化。咁民主党咧成班鹌鹑咧就跟佢条路线。OK， 咁啊所以衰咗啊，呢个就唔使讲啦，亦都唔需要再旧事重提啦。但系问题民主党有时做嘢咧系令人好担心。嗱，你听下李永达。 琴日讲乜嘢啊？就住呢个司局长嘅问题啊，喂，喺立法会嘅事务委员会嘅讨论，佢提出21项修订，喂，目的系一个咧，大家都明白，就系、是、阻止梁振英，啊，尽量拖延佢，啊，将呢、這个。啊！重组呢个政府问责官员嘅架构，由三司十二局去到啊五条司十四局。喂，咁你系咁啊？整廿一条啊？问题又系人都知你司马超之心，路人皆见，你都系拉布嘅啫。虽然你冇千几条啊，跟住诶卖花赞花香，就话我嗰廿一条修订咧，冚唪都有理有据嘅。第一样嘢最唔好，一个人做出嚟行，一个人做得嘢光明正大。你系拉布拉布咁，使乜又话我又唔系拉布啊？我啊最憎拉布。你讲埋啲唔系人话嚟嘅，所以李永达有时啲嘢咧，佢究竟知唔知佢咁样做嘢咧，系两头唔到岸。嗱、啊，对建制派啲人嚟讲，你喺阻住个地球转，你阻住阿梁振英早八。对嗰啲支持民主嘅人啊，希望你走去啊，尽量拖延佢啊。搞玩拉布，你又两不不讨好，我所以觉得民主党咧，其实而家变得系迷途嘅白鸽啊！嗱，通常白鸽就识得飞噶， 识得翻 白鸽你真系 认到路噶，认到路噶， 用白鸽嚟传输噶嘛。但我哋呢只白鸽党咧系迷路嘅，系直情盲噶，乱咁中嘅，就同阿何俊仁一样，同佢嘅领导啊，追一蟹不如一蟹啊！呢个民主党就何俊仁就乌下乌下嘅，你知啊？佢连第日啊泊咗架车喺边度，佢第日都唔记得噶。啊！锁匙喺边度又唔记得，公事包留咗喺边度又唔记得，好在啲公事包冇啲咩机密嘅，电话随周围抌。啊！喂，大佬啊，你呢只迷路嘅白鸽，好心你做人光明正大，我系拉布就拉布，使乜惊啫？ 我从来我哋唔赞成拉布，我赞成我要做个研究之后提咗问题，呢啲问题反映市民心声，我就会提。如果立法会嘅同事，聽到市民的意見，包括對薪酬太高有意見，包括覺得過冷河的任期太短有意見，包括對問責制不問責有意見，而我們不將這些問題提出來的話，我覺得我們是不負責的。所以最重要就是公眾的判斷，我們提這些問題是否實質的，是的話我們應該提出。還有正如我說，現在不是我們提的問題是沒有基礎，而是羅范昭芬女士一路都是迴避啲問題，唔答。當然點解問責高官人工咁高，到今日都唔答我哋，係咪啊？呢個係所有市民都覺得太高個，唔係我作出嚟個資料個。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佢答唔到嘅，我冇乜選擇噶啦，我唯有動議再辯論咯。 嗱，李永達講嘅咧，如果你唔聽頭嗰橛咧，全部都係講人話。但无端端就话我哋从来反对拉布，喂，作为一个立法会，作为一个议会，点可以冇拉布呢样嘢？点解会反对拉布啫？咁你咪走去做建制派咯？你李永达咁叻，咪走去做副局长咯？还要成千人申请啦？如果你李永达申请做副局长，啊，帮阿吴克敬，你又做教育界嘅，你系教师嚟嘅，做副局长咯？再唔啱，副局长唔系你杯茶，可能你又唔够 quality， 又唔够忠贞。我谂李永达如果公开申请，做呢个政治助理，如果梁振英唔请佢，嗰五个轮选委员会唔请佢咧，就一句讲晒，即系假啦，开流摊啦，咁你证明佢开流摊咯。嗱，李永达，如果你系拉布，你就认咗佢；你唔系拉布，你唔认唔紧要。你话我呢啲唔系叫拉布啊，唔紧要，但系你就唔好讲话反对拉布。咩叫从来反对拉布？民主党立场从来反对拉布，咁好心你啦，刘伟兴，嗱，你做财委会主席，你就唔好俾啲议员拉布，你够胆？嗱，所以民主党咧，直情系一只迷途嘅白鸽嚟嘅。嗱，讲翻梁振英啊，其实我啊好支持梁振英嘅，佢嗰啲嗱，听住啊，唔好闹我切啊。佢啲民生政策， 嗯， 即系讲得出嚟呢嘢，我全部都支持。 系要做到只得嘅吓， 但问题就睇下真系咪有心无力咯。因为唐英年喺选举 论坛嘅时候，都批评 过佢话讲就天下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啦。嗱，你梁振英而家咧就借呢个曾荫权过桥啊！你啲局长话加人工，我而家又动身，喂，动身系唔够噶，减人工啦， 系。 啊，喂，为人民服务唔系讲钱噶， 咁要减几多啊？ 人工啦，喂， 起码未做过局长，要局长分几级？ 系 讲年资 啊， 连任嗰啲系多啲人工， 嗯、 做得好嘅民望高嘅，好似好打得嗰啲咁。啊，虽然浪得虚名，啊，即系呢个咩啊，叫做打得咁啊出多啲人工，出八成咯。 嗯、 啊，嗰啲好似啊唔做得嗰啲，成日俾人闹嗰啲，好似邱腾华嗰啲，咪出五成咯。 系 冇经验嗰啲走入嚟学师嘅、 嗯、 大佬啊！你唔交学费啊，仲要俾钱你，咪支翻车钱算数咯。喂， 啊、 有官威，有车接送，有司机，有秘书，有乜有物，咁啊够食咪算咯。啊，即系跟住做得好嘅，咪考勤咯。 嗯、 啊 ，KPI 咯，啊不停加人工咯，加到总之上限咧，就同呢个民望挂钩。啊，咁啊，梁振英如果做到呢样嘢，我梗系支持 佢。咁啊，弊啦。 嗱，第二梁振英 KPI 我话赞成嘅，但系呢位同民望挂钩，我就唔赞成。 我唔紧要嘅，浪得虚名都有办法先得噶。咁你咁容易打得嘅咩？喂，咁多人打得，喂，林郑月娥打得，你话罗范超芬唔打得？我罗范超芬仲打得。 嗯、 啊，你话阿叶柳唔打得，阿、啊、林瑞麟打得，个个都打得，曾伟雄打得。 问题啊，当奴心目中佢唔打得啊嘛， 系啊，而家系你唔好再讲当奴呢个字啦，即系呢个字就冇意思噶啦。而家讲紧梁振英啊，啊咁冇嘢噶，咁又系同挂钩。第二样嘢，梁振英咁叻，你而家就唔好领会翻版九仓就系呢个海运大厦就系领会翻版， 嗯、 你就亦都系数码港翻版， 嗯、 衰过数码港啊！而家数码港起码大家睇到个结果啊， 嗯、 个结果系咩咧？哇！而家成个数码港商场，所有 office 嘅大楼，啊，所有酒店全部俾政府嘅，仲、 嗯、 有卖楼嘅收益俾咗200亿政府。嗱、 嗯， 呢、這个小超起嗰啲嗰个贝沙湾呢话，而家巴闭系20000几蚊一尺，我睇见得阴公嘅啫，嗰4000蚊尺唔买，大佬，喂，每买一尺楼60%系去政府度嘅，知唔知啊？ 嗯 喂，你如果整个零，你而家如果将九仓变做领数码港翻版，我接受、啊。 嗯， 嗱，你九仓每收1蚊租，俾翻6.5毫子政府，我即刻接受。你补79亿地价，跟住你俾6.5毫子政府啦，我就接受。 唔怪得咧，有啲报纸嘅专栏咁写啦，佢话咧九仓呢系咧成功保住个谣传市嘅海港城嘅完整版图，然后咧就系总建筑面积系增加咗40%，至到92万平方尺， 仲要比起大添啊！ 系咯， 啊仲未计车位，仲未计码头啊，大佬嗱，所以而家啲听众咧，你唔好当呢样嘢开玩笑， 嗯、 我哋要阻止呢、這个呢、這个数码港领会翻版咧。就而家要出声噶啦，嗱， 时日无多啊， 就1872111。点解时日无多咧？因为而家俾咗一成订， 收咗订， 即系订就俾 二要签约啦， 订就俾咗7亿9千万。 系啦，系啦， 7亿9千万。嗱、嗯，大家记住啊，九仓而家同政府咧啊，就准备咧啊签约，就7亿9千万。我认为杀订都唔怕，赔钱咯。 系 嗱，由而家去到礼拜二，嗯、今日礼拜几啊？ 今日礼拜三， 仲有礼拜三， 嗯、 当今日仲有一日啦。礼拜四、礼、 嗯、 拜五、礼、 嗯、 拜六、礼拜、礼、 嗯、 拜一、礼、 嗯、 拜二，仲有7日。 系 嗱，仲有7日，你做啲乜嘢去阻止呢个领会翻版？ 嗯、 你阻止呢个数码港翻版咧？啊，点解要啊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仲有啲乜嘢啊？贱卖资产、贱租海运大厦啊？喂，有冇听过海运大厦几廿蚊尺嘅啫？有冇听过先？有冇人想租先？我成日都话，如果有人想租咧，就打电话入嚟排定队。而家已经有两位听众打嚟啦，一个咧就系100蚊租，一个咧就话几多？佢话200蚊俾佢都包场啊！咁我哋大班肯租啊！啊，我都肯租啊！我都话如果肯租10000尺，100蚊一尺俾 DBC 咧，我哋个电台以后都冇晒广告压力嘅，因为我跟住租翻出嚟够养我哋啦，已经啊，够养我哋有余啊！啊，个个可以加人工，啊，个个有花红分，就系咁简单啦。啊，电话就18721111。 而家政府讲个方嗰个理由都好荒唐啊，即系话一就话十足市值，一阵又话咧要配合咧喺呢个2013年呢个新嘅系邮轮码头，咁又话惊住中间咧有一个嘅真空，唉，真系搵嚟讲你真系。 嗱，我读一篇稿俾你听下，呢一篇稿系2012年，即系今年啦，6月6号，即系6月6号，即系今日。 今日啦， 啊，呢个 AM730 啊， 有一篇啊稿嘅就讲呢个九仓嘅，佢就话九龙仓。 成功续租尖沙咀海运大厦，有物业代理预测未来区内铺位租金再升一成，而证券商普遍向好，指九仓在不明朗的因素呢、已经完全扫除了。有区内的代理就说呢，在零售市道和自由行效应持续畅旺之下呢，海运大厦商场店铺的租金呢估计每尺租值是400元，部分位置较佳的铺位呢还可以租到超过1000元，属于区内尺租最贵的商场。以同区最旺的广东道一带的地铺来计呢，现在平均租值呢已经超过1000元，部分的尺租呢更加超过2000元。早前广东道文利大厦地下一个1至2号的铺位，面积2500尺，有一间中标公司呢用了630万成租，尺价就2520元。预料在九仓续约成功带动之下，高处未算高，即还可以加租。另外以同区旺角以同区这个广东道一带的铺租计，有测量师就说现在海运大厦已经同隔离的星光行商场打通了，可以产生协同效应，有利彼此间长远的发展。预料九仓可以透过重组旗下租户的组合，再调高租金以增加收入。咁讲，嗱，一阵 讲嚟讲去都系有得加， 几千蚊，仲讲紧千千声咯，几廿蚊边有啲咁嘅几廿蚊货仔噶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开会讨论政府架构重组的安排。民主党议员李永达说，在会上会提出20多项的动议，包括建议削减司局长和副司长的薪酬，建立问责官员犯错后的惩处机制。大埔前日爆咸水管，导致煤气管网破裂和入水，要暂停煤气的供应。近万个住户受影响，到了昨晚已经有大约9000户恢复供气。由于清理沙石有困难，煤气公司一再推迟恢复供气的时间，预计到今日中午之前先可以全面恢复供气。大埔宝马山、油盐山庄和龙城堡部分的住户恢复煤气的时间会较迟。而昨天下午过后，区内全部的商户已经恢复煤气供应。煤气公司说暂时未有住户或者商户要求就今次的事故赔偿。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是高开90点。现时最新是报18357点，而国企指数轻微低开3点之后，现在是跌紧7点，报9390点。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人体残肢邮包案中，涉嫌杀害中国留学生林俊的疑凶马里奥塔在德国柏林一间网吧被捕之后，柏林警方说法官下令展开引渡聆讯，马里奥塔由警方的羁留中心转送到柏林的监狱，预计他最快今个星期会引渡到加拿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除了局部地区有骤雨，大致是天晴，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的冬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是炎热。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3%。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9:32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跟进翻啊，较早前告示打到向北角方向，近呢个怡东酒店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噶，龙尾就有待消化噶，现时排翻后边，哇几远噶，红十字会 second 车各位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睇翻港岛咁，另外告示打到过海只系排翻到广告牌嗰边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 通噶。咁啊，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龙尾有冇倒转先吓。冇倒转噶，现时排翻去顺德中心啊。系啦，琴日立法会嗰支国旗啊，倒挂咗成半个钟头，哎呀，先至俾传媒发现到啊。哎呀，其实你哋系咪想偷偷地啊悼念一下六四，但系唔够胆喺正日，所以延迟一日呢？哎呀，我都话噶啦，哎呀，原来睇翻啲资料啊，各个政府部门啊，总共有24次系挂错国旗噶。系啦，呢班好员工咪应该要上下什么国民教育啦。嗱，我哋就唔需要上啦，留翻俾你哋啦，唔该吓。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骏发花园，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现时芜湖街，另外东隧过香港咧，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嘅。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呢分钟都系正常嗰只噶吓。啊，大妹啊，你有冇试过玩下呢个快速人像扫描咧吓？ 唉，仲好讲下通，我嗰次就系帮个 friend 话，点知画到四笔像咁啊，睇嚟我只要恶补下我嘅技术啦。而家咧先睇下大师级嘅技巧先啦。嚟紧6月9号至24号，逢星期二至日下昼2至7咧，去到上环太平山街24号私地下，就可以见到李自清嘅速写作品展啦。除咗又有65幅佢嘅速写画作之外咧，仲有佢20几年游历嘅速写作品，包括咧香港、澳门、中国同埋日本咁多嘢睇，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呢位先生，我哋 check 到你身上面有电子仪器，但系我哋搜唔到。 梗系啦，我带住部 Blue Link 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嘅数码手提收音机，你搜唔到唔出奇啊！ 系咪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先？ 梗系得啦 ，Blue Link DAB378内置充电式锂电池差速电可以听8个钟9世环保，都只卖388蚊。想知详细资料上去 btmhk.com.hk 睇下啦，全世界知道 iCable 有线宽频都买到噶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到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你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以上帝慈爱触摸心灵。 直天国福音怀抱社会 恩典时刻 呈现激励人心真人真事 感动心言福音诗歌 烽烟四起人间世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10点数码大家台 Selamat, 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banyak. Bahat bahat syukria. Terima kasih. Ab sabka bahat bahat syukria. Kita kau boleh sam kau dah sih. Kau mian. 佢哋话多谢大家支持 Digital V 啊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有齐菲律宾、印尼、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同埋尼泊尔节目，快啲大声啲话俾你哋身边唔同族裔嘅朋友知，听实 DBC 五台数码大同台啦！ 哇，咁就要再大声啲啦 ！Digital V，We are the family。 如果你在2011年8月28号年满18岁又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以在4月1号至12月31号登记率6200元。 今年3月31号先合资格的市民都可以登记率6000元。 填好表格可以邮寄交去银行或邮局经网上银行登记都得。 记得在今年12月底前登记啊。 想知多啲打186000问下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点37分那个市开了啊即是我呢讲话呢贱卖啊贱租啊即是话有损嘢啦九仓即刻升了过2人钱 嗯 每股升了过2人钱啊 即是政府是名义他的股东 有呢个分析员就认为应该升到升5个几嘅每股。嗱，如果嗱，咁你谂下啦，系咪衰过领汇啊？即系领汇起码你都可以认购啲股票，即系原价， 即系起码地，即系我哋叫做啊ground level 啊，即系起码喺地下可以入市啊。而家九仓就益晒嗰班股东咯，咁啊，梗系最紧要益嗰班大股东咯。 大班嗰个系话系增加五个二，系个净每股嘅净值啊，增加五个二啊。 咁啊，股票就唔止增加五个二，净值增加五个二。如果十倍 P E 咪升五啊二 咯。系啊，而家佢嗰个目标价去到话55.1噶，真系。但我又觉得，如果觉得下个礼拜二佢可能咧系成交唔到嘅时候咧，喂，呢、這个不明朗因素嚟。 嗱，我就完全冇揸呢个九仓股票，我亦都冇。 我唔玩股票嘅， 我唔准备去买，亦都唔准备空佢。OK， 咁所以咧，我就完全冇利益冲突。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喺纽约打嚟嘅徐生，啊，徐生， 徐 生你好。 诶，你好啊！ 唔好意思啊，要我停咁耐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停咁耐啊， 食咗晚饭啦 吓。系啊，同埋首先咧就多谢阿大班啦，因为喺领会问题咧，有人唔系太多人咧同我哋嗰个立场一致啦，因为根本咧你将啲公众利益咧私有化咧， 系 就变咗系违反咗公众利益， 嗯、 而且咧。睇到最近嗰個租金趨勢咧，你嗰個領匯嗰啲要趕走曬，好似有意咧係趕走曬啲商户， 啲小商户特別 係。其實如果嚇、嗯，但係如果你咁樣經長時間騰空嗰啲商場咧，咁樣其實只會得不償失。你同唔同意啊？ 嗯。 唔系啊，而家问题领会就已经发生咗啦。呢个2005年佢系私有化咗啦。但系而家问题，我哋讲今日讲紧呢个 海 运 大 厦，大厦 嗯、 你知唔知租金啊？而家政府租俾佢21年续约，个租金啊平过而家领会收嘅租啊。讲紧20零蚊尺， 系 啊，纽约都租唔到啊。OK， 唉，咁、哎、你又点搞你话？ 其实呢样嘢咧，立法会过唔过问得到啊？ 冇得过问噶， 行政主导吓， 呢个行政主导噶呢啲系，不过立法会议员出下声咧，起码都表达下嗰个反对嘅声音，起码都等呢啲咁嘅官商勾结、利益输送啊，呢啲唔公道嘅、唔公义嘅嘢发生喺香港咧，啊，起码等佢哋下次做嘅时候有所警惕噶咋。 喂，真系 香港系咁噶啦，香港系好无奈噶。我哋做人呢就只有逆来顺受㗎啦、即係人哋可以20几蚊尺租到海运啊，你去申请你比较300蚊佢都唔租俾你。啊，就咁简单。 哦、 喂你试下啦，你返嚟啊，你话我喺纽约返嚟做生意啊，我带咗隻品牌嚟香港，我想喺海运大厦租个铺位，鬼贵都租。喂佢第一望下你啊老取。睇下你咩料，第二你嗰品牌又好唔好卖先？因为收你300蚊租，对佢嚟讲唔系300蚊租噶，好多人误会咗啊！佢最紧要仲要睇你个 turnover， 即系你每日嘅营业额、每个月营业额咧，你要交个百分比嘅，喺个租金嘅之上嘅，即系话咧 ，whichever is higher，即系你个 turnover 大啲啊，因为你个租值大啲。如果你连个个月交嗰个基本租金咧。你一年唔够咧，就赶你走啦！话俾你听， 哇！ 即系而家讲紧系几，讲紧500蚊尺嘅，讲紧系。 咁你吓，喂，不如咁啦，你同阿李老友阿郁文倾下啦，等。 喂，我哋而家揾紧佢啊！我哋而家揾紧黄郁文啊！咧，当年咧都系呢个大舅啊，同埋阿长毛啊支持我啊，即系唯一两个 人 企埋你啊！嗰时民主党咧。就话俾李柱明听，千祈唔好掂埋呢个领会道啊，劈屎嚟噶咁啊！咁嗰时咧，成个立法会系得阿大舅同阿郁文就喺出边啦，但系喺入边咧得大舅同阿长毛撑我噶咋吓，咁、所以而家咧就揾翻呢啲老友记啊，复仇者联盟啦又好多谢电话，你继续啊！你用咩听我哋噶？ 我自己咧个方法系。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知道点样去攞你哋个 stream， 所以我系开 Green M 听嘅。但系咧有一个问题就系、自从上个礼拜五咧节目一完过咗冇几耐咧，就突然间断咗，到依家咧都仲未有翻。咁而家咧我都系要其他重温小组成员咧就转调，即系转播过嚟我先听到。 哦，咁嘅样啊，我哋都要，咁你点解唔用 Apps 听啊？ App 开唔到啊， 开唔到 啊，太多人听啊，我哋会扩大个 server 噶啦吓，你继续支持我哋得噶啦，多谢你啊。咁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梁生嘅，就本地听众。 喂，多谢阿大班， 你系咪尖沙咀街坊啊？ 啊，我唔系啊，我做测量啊。 你做测量啊？咁你行家啦，唉，你讲下点搞呢单嘢？你 系冇啊？喂，即系喂，快啲 stop 佢啦！喂，离晒谱啦，根本就系、是。 你话应该值几多钱啊？ 八十亿啊，而家系八十亿啊？ 79亿。 79。 为30蚊尺都唔使。 三蚊尺都唔使，佢海运大厦咪包商场同埋写字楼啊？ 商净系商场，商场同埋码头同埋停车场。仲俾仲俾佢起多仲俾佢起大佢啊！ 系啊，嗱，79亿，你除翻21年，再除翻 除咗啦，咪3.5亿一年咯，咪围都系围30蚊一尺铺位咯， 系咯。咁我计翻佢个商场嘅纯利啊，喂，你一个月啊都唔止6000万啊！嗱，正常因为我哋计嗰个数咧，就系、是、嗰、那个嗰、那个纯利嘅第一半度咧就可以俾租金嘅，估价都 肯 定估嘅， 系啦，系。 喂，6000万一个月我就唔信啦。喂，我有啲租客啊，想排入去啊。喂，排一年啊要。 唔系排一年都未必租俾你啊。佢最紧睇下你买乜嘢。 租俾你啊？喂，啊，知唔知点样做法啊？佢哋要你上去啊，做个 presentation 啊，睇下你嗰个品牌啊，会唔会影响到佢商场嗰、那个、那个形象啊？ 咁啊，仲有睇你 turnover 咯， 仲睇你 turnover 噶，系 啊, 啊，你个 brand 赚钱咧，佢就算你个 brand 如果唔出名咧，佢都唔租俾你噶，咁样噶。 咁仲要睇下你即系好多嘢嘅，咁管理商场就系咁嘅，一般嚟讲都系咁嘅。咁但系问题就系太平咯。老实讲，我问你啊，你做测量嘅30蚊尺，而家租到边度铺位啊？ 系啊， 我问你啊，30蚊尺租到咪领汇啲铺位咯？ 30蚊尺，而家广东道嗰啲你知咩价啦？ 讲得几千声噶，过千噶啦。咁点搞？ 而家平均都系考咗300至400蚊尺噶，而家 咁 点 搞？我而家问你点搞？咁点搞？ 系啦，唔系佢好多藉口嘅，佢可能政府嗰边咧就话喂，而家嘅商场同个地铺又可能有啲分别啊，同埋可能佢净系计个， 佢而家租紧 个 gap area 啦。 我而家话俾你听，嗱，我而家挑战政府，挑战所有专业人士，你揾到一个铺位喺海运大厦系平过100蚊嘅，俾我话俾我听得噶啦。啊！你可以用，你可以用最平嗰个啊！我哋唔好计平均数。嗱，如果我系政府，你知公务员唔识嘢噶，当你话俾我听，你攞条数出嚟睇，最平嗰个铺位几多钱，我就用嗰个租嚟计，都起码我话俾你，都起码系去到200亿，就唔会系79亿，就咁简单，婆乸数呢个就牛头角顺数。婆拉数 系啊， 咁 系啊。如果佢用呢啲藉口拗嘅，你叫佢攞盘数出嚟睇下咯。喂，你过去呢5年里边，究竟每一年嗰个纯利赚几多先？ 唔使计，我都话你最平租金嗰、那个嗰、那个尺数最平嗰个就用嗰个数计，都唔系79亿 啊。 嗱，就咁简单啦。哎，多谢你电话吓。 OK， 好，多谢你。OK， 好，唔该，拜拜。 Time to play。讲好玩英文，主持谢飞老师。 大家好，我系谢飞老师。有一个字咧，大家细细个已经开始学噶啦。呢、这个字咧就系 taste，t a s t e taste。嗱，今日想教清楚大家 taste 呢个字咧有啲咩用法，有啲乜嘢意思，以免大家咧乱用啊引起天大嘅误会啦。嗱 ，taste 呢个字咧主要有两个解释。咁啊，第一个解释咧就系、是。味道，譬如话，咦呢条鱼个 taste 唔错、哦，就系呢条鱼咧味道唔错咁解啦。taste 嘅第二个解释咧就系、是、品味，品味啊，譬如话，喂你着衫都几有 taste，、哦、即系话你着衫都几有品味啊，唔错啊，着得几靓。咁啊，究竟如果你想赞人有品味嗰阵时，你应该点样讲呢 Time to play。嗱，留意翻啦！如果你赞人有品味，尤其是系赞女仔有品味嘅时候咧，你要好清楚 taste 呢个字嘅用法啦。你千祈唔好讲 you have a good taste，you have a good taste， 加埋个 a 上去咧，咁样就一定错噶啦。因为咁样系同人讲紧，哇，你好好味啊，哇，你好好味啊，你咁样同人讲，人哋唔刮你两巴子旗啦。如果你真系想同人讲你有品味嘅，好简单，就咁话 you have。Good taste, you have good taste, 咁就得啦，千祈唔好口多兼手多，加埋个 A 喺前面吓。Let's play again next time。 讲好玩英文，星期六下昼3点到4点 ，BBC 四台数码大晒台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8，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李生嘅，早晨，李生， 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两位，大班郑旭， 系、哎、啊，你好啊， 哦，哎呀，好好耐冇听到你把声啦， 好耐冇听到我哋咁难听嘅声， 咁梗唔系啦，你把声， 有人话我把声好难听啊，有个 把声咧就为民出声， 又话我食烟啊，我都唔食烟嘅，有个女人乱噏一通，又话我梗系食得烟多，把声难听啊，又话一早咧带送啲细佬哥翻学，听到我把声就头痛啊，咁你可唔听嘅、啊、大佬啊，唉， 嗰啲我相信都系嗰啲。建制派嗰啲人， 唔系佢唔抵得嘅，有啲人系唔抵得嘅。 好啦，你睇领会啦，领会嗰次你俾人哋又喊打喊杀咁样样， 斩啊，唔系喊打喊杀，系斩黑手啊。 咁啊，以咁啊， 报咗差馆啦，我收尾报咗差馆。 系咯，咁而家又点啊？系咪？ 咁而家咪九仓咯，而家咪轮到呢个海运大厦咯，而家咪轮到。 嗱，呢件嘢，我相信都系要你出多啲声先得噶啦。 唉，我话俾你，我日日出声，出到下个礼拜二为止。我而家就去搞串联，搵啲立法会议员。 系啦，啱啦，搵啲郁文佢哋。 发起个运动就是、阻止政府贱卖资产，阻止政府贱租呢、這个海运大厦 头啊。 系冇错，系 七十九亿应该起码攞唔到790亿，应该攞翻500亿。赞成400亿。 是啊，咁你应该多为我哋出声啱㗎啦。 最紧你支持我哋得㗎啦，你用咩机厅而家？ 支持你啦，我吓、 啊。你用咩机厅而家？ 冇啊，我而家系我唔系嗰个人，我唔知嘅。我初初呢我就咁样嘅，我就系零下嗰个捞台呢、嗯、无端端揿咗呢个 台 我 哋唔得。 啊，咁咧，咁5715572573嗰啲咧，咁后边我知道，咦，大班喺度发声，咁就开始嚟。 577系啦。 系咯，咁我开电视嚟听你嗰个台嘅。后、嗯、边我谂下，冇理由嗰个电视嗰度一听，冇一电脑嗰一听，咁我上网试下啲电视试下打落去咧， 果然俾你搵到啊！系 咁样样啫嘛。咁而家咧，嗰、那个买嗰个咩咧？买嗰、那个你哋嗰啲数码收音机咧，就应该喺边度买？咩288嗰个喺边度有买？ 288咧就71。 嗯 啊。我七十一啦，买嘅。 系我哋180蚊嗰啲咧，迟啲我哋减价。我哋本来有啲嘅屋企嗰啲即系机咧，本来卖280嘅，而家我哋减到180咧，迟啲会喺 Circle K 有得卖噶啦。 系、嗯啊，好啊。咁我就谂住喺边度买，我想买个即系方便啲，唔使电脑喺度拣个位嚟听嘛。 多谢你支持啊！ 好多谢你，继 续支持啊！多 谢你啊，大家。 多谢努力。OK， 拜拜。 大家可能嗰个领汇商场嗰个加租咧，对嗰啲系市民嗰个消费，佢就知得到咧。但系去到海运，我从来都冇海运度买嘢嘅， 唔系 关我乜事啫。 系嗰个消费问题，而系话嗰座嘢本来系政府噶，系、 啊、 政府噶、嗯，你唔好走去贱卖，唔好走去贱租俾人啦。而、家人哋广东道收紧过千蚊一尺，你系30蚊尺租俾人，然后呢个业主拿住30蚊尺租，然后攞个业主 拿住个租俾客噶， 佢租俾人，佢唔会租俾你噶嘛，租俾人，佢唔会俾租俾你做翻家人仔攋晒啲咁，佢都系租俾仔攋晒啲噶嘛，即系佢都系租俾人嘅，即系佢业主啊，就租间屋俾你，本来譬如话有层楼喺太古城嘅，本来租20000嘅，租俾你1000蚊。然后你租咗翻嚟，又准你转租嘅，你又租俾人20000，咁咪一个月就系19000。 代代平安。 19000，咁点解唔个业主唔攞嗰19000呢？ 嗯。 啊，而个业主又系其实就是我哋啊 嘛。就是、特区政府嘅香港所有嘅 市民噶嘛。咁而家即系话俾你听咧，每一个香港人咧就津贴紧啊呢、这个。二房东啊嘛，你明唔明啊？最惨系咁啊嘛，你津贴咪90%啊嘛，大佬啊，30几蚊你租俾佢，佢租出去起码300几蚊，咁仲衰过领汇，领汇起码都话啊，啱啱上市，你仲可以用8蚊一股嘅认购，啊，而家20几30蚊啦，领汇，即系而家要你去买领汇，咁你真系揾笨咯，所以今日九仓咪升咯，咪升咗个几人钱咯。就咁简单啫嘛，林毓华。咁所以如果我哋作为市民，容许政府贱卖我哋啲资产嘅，容许政府咧名益嘅，啊咁喂，咁你益下我得唔得咧？我就咁简单，我成日都系讲一样嘢，你益下我啊！ 点解你唔益我，要益佢先得噶？咁点解唔益下所有街坊先得噶？喂，如果有咁多钱派咗佢啦，你不如咁啦，所有香港人去喂，所有香港人有香港三粒星身份证入到去呢个海运大厦，我又支持喎。啊啱啊！起码我买咗嘢之后，礼手咪喺后门卖翻俾啲自由行嗰啲人咯。电话旁边有听咗何生嘅早晨， 诶，早晨啊，何 啊，老何 大班， 老何你好，老何， 诶，我第二次打电话上嚟噶啦，你开台第二日我已经打电话上嚟， 打多啲啦，大佬， 系唔系啊？打过几次，你哋都冇得接入嚟啦。其实我想讲一讲，海运嗰度咧， 系 佢应该系嗰啲政府用地，俗称叫做 GIC 嚟嘅， 系。 咁佢嘅 GIC 其實就係政府去咁名益佢啦，對於全香港嘅居民咧，或者叫市民咧，好唔公平嘅。其實而家我覺得就係你個老友啊，阿煲太真，俾佢呢班人咧就係咩咧？上最後班車，佢落台之前啊，個個咧所有嘢都好咧，就批曬佢先嘅。 你信唔信啊？ 我唔知啊，好多嘢都系咁样嘅。但系另外一样嘢又讲翻你个老友嗰度，我觉得呢排啲人啊，即系踩佢踩得过火咗嘅。 廿蚊 咧， 廿蚊都踩。 都问佢攞咁大佬啊， 喂， 衰衰地都系个特首啊。 系啊，立法会 另外一样嘢就话， 你听歌唔使俾钱。 总统套房，喂，香港嘅即系叫做 CEO 出翻去住翻间大啲嘅房。香港人都有面啊嘛， 唔好讲呢啲嘢，你而家讲啲嘢唔啱听噶，俾人闹噶，唔好讲。 哎呀，唔好意思、啊， 我费事人 话啱听嘅嘢就，即系我觉得而家 系 海运嗰度又 系 咁样，即系俾佢上一个叫最后班车赶最后班车。 唔系嗱，我就咁睇，因为点解咧？梁振英咧就住呢个机管局嘅行政总裁嘅续约咧，佢都话佢有权出声。咁你估牵涉到讲緊几百亿过千亿利益嘅嘢，你估梁振英冇出声咩？如果认为唔啱嘅，我而家想佢出嚟出声啊！ 咁梗係啦，好简单一样嘢啦，好似我上一次我打电话上嚟讲养和嗰度系咁，喂，其实养和又系 GIC 嚟㗎喎，佢而家又系讲緊最尾班车喎。 你知唔知 养和尾班车嗰阵时，即系好似你话斋啦。 你知唔知养和系非牟利机构噶？ 系啊，非牟利机构更加赚到尽添啦，大佬！你而家系用即系叫 GIC 个用地， 喂，言归正传啦， 跟住咧就起咗全香港最贵嘅医院。但系你唔系好似嗰个咩嘢啊？唔系好似个东华医院、广华医院咁去到嗰度，喂，大家系。好平，或者系你如果你去到去个东华医院睇个， 咁啊，我哋不如咁啦， 睇个病就知啦。喂，唔使收嗰、那个， 唔使啊，唔使啊。既然系咁咧，叫养和医院送翻俾医管局管得噶啦。咁啊， 应该啦。 咁咧，我就 一样嘢就话， 咁我就唔理你跑马地呢住客噶啦，喺几廿层 我 都支持。 我打个电话几次上嚟，你哋都冇讲，因为点解咧？嗱，而家佢就讲紧系咩咧？上最后一班车，运输署咧就接受咗佢个报告。咁样就 哇！你知唔知跑马地啊？除咗马场之外，最塞车就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养和医院啦。 啊，根本就系啦。咁所以一样嘢，但系喂，运输署咧就好似咩咧，吹黑哨嗰啲大陆球证啊， 你 睇唔到个嘢啊。 运输署好多高官咧，好多人唔知道，因为嗰啲官职可能低咧。你知唔知佢哋一退休就走去啲私营机构做嘢噶？你知唔知道啊？ 啊！ 运输署好多高官退休咗喺私营机构做嘢嘅， 咁所以而家咪官商勾结咯，而家。 诶，就嚟嗰个电车公司就 嚟踩个正你啊，就主持公道啊，点样有即系搭运输署嗰班官？喂，冇可能一样嘢就话香港地一个官员， 喂，咁啦，老可啊，老可啊，老可啊， 见到啲嘢就睇唔到啊。 阿老可，我写低你嘅电话，我哋搵日专题讨论养和医院啊，好唔好啊？ 啊，另外一样嘢我都听咗你上一次嘅指教啊。咁我哋呢就去咗立法会申诉部嗰个申诉。 啊，开咗专案小组未啊？ 6月11号就会喺嗰个立法会申诉部嗰度俾我哋去嗰度噏下嘢啦。 但係见完之后呢佢要决定立唔立案㗎。你一定要逼佢哋立案啊，知唔知啊？ 係。 啊，尤其是港岛区嗰几个议员啊，你知港岛区呢 最近。咁今次都几好喎、啊。余若薇会嚟。 余若薇就嚟唔捞噶啦， 啊咁佢唔捞，起码佢都会嚟，咁、啊、都叫几好啊！咁啊，陈淑庄又嚟， 陈淑庄啊， 何秀兰又嚟， 最紧要叫埋曾玉成啊！ 啊，咁曾玉成啊冇叫佢，我请唔到啊！但系另外一样嘢，刘秀成同埋白允琴 嗰条仔咩？ 谢伟俊， 谢伟俊啊！ 佢冇讲嘅，讲得咁难听啊！人哋个 partner， 伙伴嚟嘅， 意思系个 partner， 大佬你真系土嘅，你真系。 系咪？但系一样嘢就即系听大班点上去啦。咁起码一样嘢，而家就开咗个头先咯。咁另外一样嘢就 系啦，我哋仲有听个电话。 你咩咧？就点样去抽运输处嗰份？ 好啦，得啦，我哋要听个曾生电话，最后一个电话吓。 曾生。 曾生唔收咗线啦，佢知道我哋够钟啦，58分，大佬佢话你俾我讲一分钟，我梗唔讲啦，我咧又抽啊边个水啊，唔通我又抽啊呢、這个阿卢觅雪水咩？唔通梗唔够胆啦，仲有梁思豪，本来咧我哋抽梁思豪水嘅，不过而家见到卢觅雪嚟咗咧，够啊，梗系唔够胆话啊，又讲多半粒钟嗰啲嘢，谂你都唔使谂啊，我话俾你听，咁而家下一个节目咧吓、啊，我哋。啲节目咧就好精彩嘅，我都话我哋大声台咧系全香港最好听嘅电台。 系， 听完风波之后咧，就跟住听风骚，含埋都系风风。 卢觅雪都可以继续讲海运嘅租金嘅吓。 我卢觅雪最好成日 系啦，成日都去品牌买嘢噶， 佢好多脚毛啊、头发啊甩咗喺嗰度嚟噶。另外一个咧就叫做阿梁思雄，成日孭住名牌袋咧随街行嘅，佢梗系喺又喺海运买嘅，咁你话俾我听啊？喂，梁思豪，嗱，你一讲讲，如果海运大厦$100一尺租俾你，你租唔租？ 同佢开个题目啊， 梁思豪话傻仔嚟嘅，唔租。卢觅雪话扑到租啊，$100一尺，你知唔知可以即刻租翻俾人$500噶？ 我想话俾你听啊，我都有做生意，我有三间铺头，我有两间啊，都帮领回租嘅。 我讲海运大厦， 海运大厦除非租俾$50我就租啦。 咁而家$30啫，人哋租俾佢， $30一定租。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现在时间是上午10:00。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北京，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